晨，嚟到星期四嘅朝头早啦，孔奕璇璇仔咧，亦都喺今日翻到嚟同大家倾下偈。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11月30号，哇，已经去到今个月嘅最后尾两日啦。系啦，咁然后呢星期四嘅早上，而家嘅就系6:09，农历嚟讲就系10月18号啊。出面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2%啊。啊，好似话下个礼拜咧开始冻啊，唔知道大家换咗季未咧？其实我仲未换啊，因为呢几日就真系有啲热啦，入边仲着紧短袖衫，咁所以咧，我谂我最后尾应该系会一半嘅衫留翻系短袖，另外咧就再试下换埋冬季啦。唔知道大家又会换咗季未咧？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内耗呢？内耗系指一直燃烧紧自己一啲能量，咁但系冇一啲实际嘅价值产出噶。例如自己做错咗嘢就系咁闹自己，咁闹自己其实已经系属于内耗嘅一种啦。因为你闹完结果都系唔会改变，咁所以不如试下停止内耗啊！我哋咧唔好去成日窥探其他人嘅生活，亦都唔好去揣测其他人嘅谂法。我哋更加咧就唔好净系塞住咗喺一个过去入边，而且去忧虑未来，任何可能会引起你内耗嘅人同埋事，不如咧谂下啊，唔好谂咁多啦。如果你系要谂，就唔好谂咁多，将时间同埋精力俾翻自己，喺唔同嘅声色名利入边守住本心，再世俗嘅目光咧，都系唔会抵得过你勇往直前。希望大家都可以停止内耗。 世态实际的烂，不断欣赏饱览，再观摩数年后会顺眼。小巷之中乱逛，逛够后再上山，对社会不习惯，四处摸索游玩会习惯，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若重石沉底，无需得磨所有问题。 I'll be alright。心跳，氧气尚够通宵，有笑话不懂笑，再当数载成熟了就更好笑。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让重石沉底，能失去能找到代替。 I'll be alright。 Ooh yeah， 苦干都不算苦味。 Ooh yeah， 苦底都不算谷底。谁亦青春过，试过屈膝地位，所有幻想问题。 I'll be alright。 天上找到飞鸟，鸟瞰下更清楚，世界这么大个，渺小的我其实自由很多。 晨光 Coffee Time。大家睇一睇出面嘅气温，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亦都会稍为下降噶。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8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几度，唔怪之唔冻啦。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啊。一齐揭一揭报纸，今日咧就讲下啲嘅研究啊。有研究人员咧喺近日已经揾出咗，点解我哋皮肤会突然间觉得好痕呢？咁样，咁哈佛嘅医学院嘅专家就发现，原来我哋嘅痕痒感咧系嚟自于一种细菌嘅，咁嗰种细菌入边咧，有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一啲嘅特殊嘅细胞，会令到我哋好容易产生一个痕痒嘅感觉。我哋呢一种细菌咧就叫做金黄葡萄球菌啦。咁呢一种细菌咧，一开始就即系唔会话对我哋人体话好大影响嘅。咁但系因为佢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神经细胞去影响到，令到我哋觉得好痕啊。咁研究人员咧就通过将老鼠嘅皮肤暴露喺嗰一种细菌嘅下面，过咗几日之后咧，老鼠真系觉得好痕，咁而且唔单止系细菌本身会令到我哋动物觉得好痕之外咧，佢仲会令到我哋过敏添啊！咁所以咧，研究人员又睇下啊，点解系会令到我哋甚至觉得好痕咧？会令到我哋过敏咧？点解咧？咁样？就将呢一种细菌咧进行咗少少嘅修改，去确定究竟系边一种嘅细菌酶令到我哋有一种痕痒嘅感觉。咁最后尾咧，原来系有一种叫做 V8 嘅酶，佢透过启动一种叫做 PAR1 嘅蛋白质，去令到我哋有一种痕痒嘅感觉。咁而且呢一种蛋白质咧，仲会携带埋痛觉啦、热感。同埋一啲痕痒嘅感觉嘅信号去到我哋嘅脑部细胞上面，咁搞到我哋咧真系觉得痕，痕完仲要觉得痛，又会拗，咁你为咗巴人双人会继续拗继续痕啦。咁研究人员咧最后屘就发现咗我哋主要原因之后，亦都试下喂，其实可唔可以有啲药物可以阻止佢，令到我哋唔会觉得咁痕咧咁样。咁原来咧，我哋嘅身体咧喺血液凝固嘅时候，都会用呢一种叫做 PAR1 嘅蛋白。咁所以团队就尝试喺老鼠身上已经咧去使用一种获得批准嘅抗凝血药物，而且咧系得咗噶噃。咁研究人亦都希望啦，迟啲咧呢一种药物可以咧用作人类嘅抗氧药物啊，抗氧唔系抗氧化嗰种，系抗我哋个痕痒嘅嗰一种药物。希望咧未来咧我哋亦都唔会咁容易痕啦，啱晒船仔啦，船仔成日都皮肤敏感嘅。如果有一种药物咧唔系再使用类固醇，但系同一时间，又会令到我哋个痕痒感减少，咁几好啊。 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 sad. I guess never mind, you were never mine. 痛半要跟，留下刺先拖手，口水要跟，留下刺先听古典那旧，一个人等到最后，回望曾累积。 这首歌是 Lancy Quai 的 Nevermind。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时刻系好难做嘢啊，或者系哎遇上咗一啲好难面对嘅事，亦都以为自己应该挨唔到落去啦。呢啲时间，其实如果身边有个鼓励，系劲级重要啊，可以话，无论系一句说话、一个微笑，甚至简单到只系一个关爱嘅眼神、一个拥抱，其实都可以令到一个喺悬崖边嘅人揾到一条救命绳。咁相反啦，如果要好孤独咁样面对一切嘅难关，仲要忍受其他人嘅冷漠嘲讽，甚至系恶念啦，其实一念之间可能就真系会有一啲悲剧嘅出现。尤其是而家多咗好多自杀嘅案件啦，学生啊或者大人都出现咗好多。原来咧，发现摧毁一个人嘅生命系好简单，一句说话或者只系一个责备咧，已经好容易。甚至系你嘅否定、漠视或者系唔在乎，都可能会将佢依赖嘅保护罩慢慢拆除咗。呢、这个就系令到佢仅存嘅希望都拎走咗嘅原因。有时候抑郁咧都唔系话一种选择嚟嘅，因为如果你真系面对紧好难去克服嘅困难或者系沮丧，觉得啊好似自己唔存在，都冇乜人在乎啊，甚或者抑郁症嘅人可能会咁谂，诶，如果个社会冇咗我，会唔会更加好呢？所以如果你一样好似面对紧呢啲困难嘅时候，真嘅，你只系唔知道自己其实真系好重要。咁我哋人生入面会遇到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同埋艰难，咁但係实际上问题未必真係出自于你㗎喎，可能係嚟自于我哋嘅家庭社会，或者係纯粹周遭嘅恶意。 咁可能我哋都帮唔到你，咁但系亦都希望船仔可以喺呢一个 moment 陪住大家。咁另外啦，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真系经历紧唔同类型嘅困难，可能系学业嘅困难，可能系家庭嘅困难，可能系工作嘅困难。如果你有能力，亦都愿意付出你嘅时间，希望你可以向嗰啲人伸出你嘅援手，去帮佢哋用聆听嘅耳朵，用温暖嘅怀抱去揽一揽佢哋，咁样就可以帮助佢哋啦。我哋希望咧，唔好令到我哋生命入边会再次失去嘅嘢。阵间咧，会都会为大家带嚟一首歌，就系、是、彭浚嘅《倚影》。 我可给你快乐，使你仰慕能察那月亮，而偏偏很怕最后相爱靠上埋没自我变立场，能娱乐世界任你观赏，做戏伴营造美满幻象，而谁又看见我最真一面，说着笑话其实也会受伤，手跟风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埋藏悲观的想法似乎完美毫无人性，我亦承认孤单深海中不被共鸣，人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试问谁愿听，能奉上最深的爱，而你大概只期待寻觅新鲜旅行，谁路过亦梦，才显得不够最美，不够伟大，存在亦会变罪状，平庸就似我换上西装，站了于台上也会无憾，唯求别看见我最差一面，努力献丑期待惹你目光，跟风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埋藏悲观的想法似乎完美毫无人性，我亦承认孤单深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试问谁愿听，能奉上最深的爱，而你大概只期待人在对的悲哀怎样练成，无需掌声，不过再平凡都很想发声，谁人包装的身价交谁神圣，为何人以信骂和价值平定，孤单深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怕无人应领，能奉上最深的爱，才叫自信都变真，最担当意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个79岁眼科男病人在被运送深切治疗部期间，使用的氧气樽气阀未有开启，病人其后死亡，个案情报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说，病人过去曾经接受胃溃疡手术，亦都曾经多次因为肠阻塞问题入院接受治疗。病人原定星期三接受眼科预约手术，但是手术前一日朝早怀疑出现急性肠阻塞。鉴于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医护团队决定将病人转往深切治疗部。在转送期间，病人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在抵达深切治疗部之后，医护人员发现病人用的氧气樽气阀在运送期间未有开启，随即为他插喉抢救，但是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中午离世。警方昨晚在深水埗区展开反罪恶行动，突击搜查界限街43号一个住宅单位，捣破一间怀疑冒牌酒吧，拘捕一个57岁本地女子，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同埋经营冒牌卡拉 OK 场所，现正被扣留调查。单位里面三个本地男子、一个本地女子同埋两个内地女子，涉嫌喺冇领有酒牌嘅处所饮酒。佢哋年龄介乎34至60岁，警方已经向佢哋发出警告。而警方喺行动中亦都检获566罐啤酒同埋一批音响设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人道停火第六日晚释放了10个以色列和4个泰国人质，换取以色列监狱释放30个巴勒斯坦人，获释的部分同时拥有荷兰、德国、美国和俄罗斯国籍。哈马斯之前亦都另外释放了2个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女人质。加沙延长后的人道停火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朝早届满，但是仍然未公布会不会延长停火。有报道说，哈马斯认为延长停火的条件不值得考虑，亦都有哈马斯官员说愿意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以色列士兵，换取以色列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美国当局起诉一个印度男子，说他在印度政府人员的指示下，在美国境内策划暗杀一个锡克教分离分子，但是不成功。检察官说，52岁被告古普塔和负责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印度政府雇员合作，密谋暗杀一个主张在印度北部建立锡克教主权国家的纽约市居民，他已经被控串谋谋杀等罪名。而古普塔6月在捷克被捕，正是等待引渡到美国。美国缉毒局说，古普塔是国际毒贩，因为接触缉毒局的线人寻找杀手，被美方挫败暗杀阴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这宗案件凸显了印度有必要认真对待加拿大之前的指控。加拿大之前曾经指控印度政府派特工在加拿大枪杀一个锡克教领袖，引发两国外交风波，并且互相驱逐外交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李在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广播工作，到而家超过半个世纪。难忘的是参与过20多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监制，见证了80年代香港中文歌曲的辉煌，广东歌成为香港的标志。十大金曲领导乐坛齐步向前，祝香港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2023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 为了俾选民了解各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 由12月1日至7日，香港电台将会播放一系列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 电台版会在晚上9点，星期六日则由晚上8点开始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电视版本12月1日至4日晚上9点半，12月5日至7日黄昏6点半起，港台电视31播出。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38，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咁啊当然啦，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晨光百科咧就未揭住嘅，等我出咗场先啦。 晨光第一线，小白。 是啦，搞定啊，出返场啦。冇错，咁收听緊呢就係有白田浩小白喺度嘅晨光第一线啦。听众你哋好啊，咁23度嘅气温，咁比寻日同样时段呢咁熱咗2度，唔好话熱嘅，和暖咗2度，咁所以都应该唔算好容易会着凉，不过呢都係披咗件衫啦。咁直播室入面呢除咗我之外啦，咁当然头先都喺度嘅船仔都继续喺度， 冇错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嗰啲叫做人物嘅一啲documentary 啊，嗰啲人物传记啊，佢哋嗰啲特辑咧， 即系 Taylor Swift 啊、Blackpink 啊、碧咸啊，而家最近系咪碧咸啊？ 最近有碧咸系，系啊，咁嗱、啊，你讲嗰个咧就 N 字头嗰个嘅串流平台啦，咁但系其实喺另外一边其他嘅串流平台咧。有一位嘅朋友，咁我自己都非常之欣賞佢嘅。咁佢一位日本人嚟嘅，大谷長平。啊，原來佢都有一個documentary 喎，即係佢只不過年紀輕輕20多歲，咁但係都已經幫佢做咗一個大概1.5小時嘅 documentary。 一個半喎、 啊，係啊， 都多喎、 啊，係啊，即係電影咁樣嘅。 係咯、 啊，好啦，咁佢係邊位呢？原來佢係一位嘅棒球選手嚟嘅。咁、 哦、 大家可能喺以前大家都知啦，其實 如果日本打棒球打得叻，好多時佢哋都會去美國嗰度打棒球嘅。 嗯， 係啦。咁其中有之前幾位咧，包括係鈴木一郎啊、咩松井秀喜嗰啲，都有去過咧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嗰度咧，就打過棒球嘅。咁啊，都打到好好嘅成績嘅。咁啊，曾經譬如喺之前嗰位鈴木一郎，更加係打咗即係棒球術語叫做打咗最多嘅安打。 嗯， 系啦，即系可以得分嘅一啲嘅击球啦。好啦，咁但系去到呢一位嘅叫做大谷翔平咧，其实我近呢一两年咧，我都几留意佢，因为佢喺日本嘅职业棒球打得好之后咧，佢就去咗美国嗰度打棒球啦。而佢喺美国打棒球嘅时候咧，佢唔单止系一位击球手，佢本身系一位投球手嚟嘅。咁而且咧，佢即系我哋广东话一句说话叫左右开弓啊。咩叫左右开弓咧？原来佢系用右手投球，但系佢用左手击球嘅。 哇！ 冇错，即系佢两只手咧都系可以灵活咁运用唔同嘅功能嘅。咁佢呢边投完球，因为其实投球手本身都系要击球嘅。咁但系击球嘅时候，佢都会企翻自己即系顺右手嗰个方向啦。 嗯， 但系佢唔系，佢企咗喺自己左手嗰个方向嘅。咁所以呢个咧就日本人或者日本传媒有个 terms 咧就叫做二刀流嘅球手，系啦，即系两把刀咁样。咁两把刀都好利，因为佢投球咧喺啱啱过去嘅一届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入边咧，佢系最多三振嘅，即系佢个球佢投球咧系最多可以纯粹用投球已经可以赶人出局嘅。系啦，咁啊系一个系啊，系最多嘅一位选手。咁同一时间，佢喺又系上年，上年咧佢亦都咧就系、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入边咧系击球入边咧最多安打同埋最多呢一个嘅home run， 即系呢个全垒打， 嗯， 最多。咁所以佢系投球系防守啦，击球系进攻，佢喺两方面咧都系美国第一。 哇！ 系啦，咁啊系。的而且確咧，要同時兼顧兩方面咧，即係直啲講係史無前例嘅，係啦，會唔會有人後來居上咧？都非常之難。 即係個六角形，佢都就嚟滿分 嘅喎。係啊，冇錯，你講得啱啊，係啊，其實個六角形佢身形亦都高大啦， 佢靚仔嘅， 佢其實仲有啲 baby face 嘅。佢真係仲有啲 baby face 嘅。好啦，咁睇呢個 documentary 嘅時候呢，咁其中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呢都幾好分享嘅，就係原來喺佢12岁左右啦，咁其實佢屋企人都已經呢會係俾佢出去打棒球嘅，參加啲譬如學校嘅課外活動啦，佢喺岩手縣嘅，咁都係睇佢啲好爛嗰啲球場嗰度打下波啊咁樣。咁但係佢原來佢好細個開始已經會睇好多日本同埋美國嘅棒球選手，包括咧就係睇我頭先提及過嘅，譬如鈴木一郎啦、松井秀喜啊呢啲咁厲害嘅選手。咁睇完之後咧，佢都會幻想自己，我可唔可以喺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或者日本棒球大聯盟成為佢哋嘅其中一份子咧？咁樣，咁當然而家嘅成績就佢做到啦。咁所以其中有一個命題，我覺得起得都幾好，就係佢係一個超越咗夢想嘅人。 超越咗 梦想，因为佢嘅梦想系成为一个棒球选手，同埋一个成功嘅棒球选手。但系佢冇谂到咧，佢而家嘅成就咧，啱啱出道都冇几多年，但已经超越晒所有嘅棒球选手嘅一啲嘅成就，同埋佢心入边嘅偶像嘅成就。好啦，咁问翻佢到底点解会可以实践到自己嘅梦想，而且仲可以超越到自己嘅梦想咧？呢个我就觉得几好。佢攞咗一张 A4 纸出嚟，打横咁样摆啦。咁啊入边画咗好多个格，由中间开始画。咁啊先喺中间嗰度咧，就最中心嘅位置就写我嘅梦想就系要成为一位最出色嘅球手。 嗯， 然后咧佢就喺呢个格嘅好似一个过三关，佢先画咗中间嗰格。 嗯， 跟住佢就喺上中下斜啊左右嗰啲咧，就全部写咧我喺技术方面我要点样调节，我喺人际方面我要点样调节，我喺投球方面我要点样调节，甚至乎我喺学业方面我要点样做。跟住佢就慢慢咧，好似一棵树嗰啲树根咁样咧，不断延伸。咁啊，延伸到成张纸满晒，咁所以你就可以睇到佢个梦想咧，原来系由好多唔同重要嘅元素去到组成咗。 即系佢自己系有分析过佢自己点样系先可以得到个成功，唔系话盲中中就咁冲。 系啊，而佢嗰阵时只不过系一个十几岁嘅僆仔， 好叻。 系啊，即系佢呢一个 concept 咧，令到好多职业球员睇翻嘅时候都哇，原来佢咁成功係真係有佢自己嘅原因嘅。咁亦都有講到就係話，如果佢要譬如純粹講譬如投球，佢喺投球嗰個界別上面呢，佢亦都會話我需要投球做到幾多，我先至可以成為咗呢一個投球界別嘅標標者。 击球方面我要怎样练习，跟住佢就好似照单执药咁样。 嗯， 佢就照单执药就执咗自己嗰个超越咗梦想嘅梦想翻嚟。 但系其实真系要时间去 sustain 咯，即系如果譬如我自己都系会做呢啲嘢嘅人嚟嘅、啊，大家每一年咧。年尾都是会自己写定下一年的目标的嘛。而家我已经写埋啊要怎样做我才做到呢，或者最基本一步，譬如我想跑步，我最基本第一步就是穿起对跑鞋，这个是我第一个目标。但连呢一 part 咧，其實都好難做 嘅。係啊，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參考一下呢一位嘅職業棒球員啦嚇。咁佢上年度係美國第一嘅一位日本職業棒球員啊。佢實踐嘅夢想嘅方法咧，都係好簡單，由一張 A4 紙自己寫下寫下，然後最緊要咧就係有恆心咁樣去到實踐，咁就可以做到自己嘅夢想噶啦。 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我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仍将会是你。 早上6:49，出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早上啊，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揾嚟咧就系周吉佩嘅一首音乐作品《你是我唯一的》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打咗俾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 听众。咁啊，而家都十二月噶啦，我当而家嚟咗十二月噶啦。咁啊，距离圣诞节啊，或者距离冬天亦都系已经到咗啦。不过咧，我就发觉而家啲天气都仲系比较上都可以用清凉嚟形容，但唔可以用个冻字嚟形容。我就遇到个问题啊，我都好中意咧，就系嗰种洋葱式嘅着衫方法啊，着到个人咧好靓啊，有得遮嘅就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着多几件，我生热痱喎。咁啊，搞到我而家着衫咧，其實好似夏天同秋天同冬天又好似冇乜分別。我點樣可以 冇分別咁啊？ 係 咪？ 係咯，點樣可以令到我嗰個冬天，甚至乎嚟緊唔同節日嘅時候嗰個嘅感覺會強啲，但又唔使我呢啲咁容易生熱痱嘅人啊，著到成身都係咧？ 我覺得咧，首先咧，真係嗰啲夏天衫咧都唔好收得咁埋住。 係啊， 嗰啲 T 恤咧，嗰啲短袖 T 咧，我到而家我都真係唔敢收埋，我都仲係依然擺個衣櫃好好容易攞到嘅地方啊！因為點解就係你頭先講嗰啲洋葱式嘅穿搭咧，你講得啱啊！因為我哋有時晏晝出街咧，仲有陽光嗰時都有廿松啲度，係 啊，出汗，我真係出汗啊！ 唉，真係搞唔掂。咁你其實你就可以係一件短袖 T， 譬如頭先我哋咁講啦，你可以襯一啲薄嘅衞衣外套啊，或者咧，其實今季咧我自己啊亦都係一個潮流嘅趨勢嚟嘅。我自己今季亦都買好多嘅，就係嗰啲背心啊。 背心啊， 无论你是那些马甲咧扣钮嘅，针织嘅，少少冷嘅质地嘅，因为我哋未必需要买到羊毛啦，咁可能你唔需要，即系羊毛即系都会有啲热啊，尤其是夏天嗰阵时，咁你可能系一啲唔同物料嘅背心，一啲马甲可能系过头粒啦，我哋叫做，我觉得咧呢啲背心咧其实都几好衬噶，你可以暖暖地嗰阵时啦，唔系太冻啦，清凉嘅时候啦，譬如你话我捉个人，我都唔系好怕冻嘅，我唔一定要着长袖衫嘅，你其实可以一件短袖 T， 你加一件背心上去，譬如啲线织嘅背心啊，可能佢 mix 咗啦，譬如会系线加冷啊，唔同物料做嘅背心扣钮嘅都好啦，我觉得都系可以，背心都系几好衬嘅，可以遮掩掩啊。 背心咧真系，我自从读完小学、中学之后咧，打后我都比较上，真系比较上少着背心。我突然间你咁讲嘅话，而家出咗嚟做嘢就西装啦，或者 jacket 会多啲，背心真系少。有冇啲咩特别技巧可以令到个？背心会衬得好睇啲，咁我应该系我就通常长袖衬背心嘅，短袖衬背心又会唔会老土噶？而家 其实都唔会噶，我觉得你短袖 T 咧，你加件背心外套咧，其实都 OK 嘅，佢都未必系，如果你扣钮定外套啦，或者你甚至乎一件过头粒嘅一件背心型嘅背心状态嘅。嘅衣物咧，其實都係靚嘅。咁你可以做到一個所謂洋葱式啦，或者多層次嘅簡單嘅穿搭，可以提升咗你個造型咧。我覺得其實好好咯。咁你當然你襯長袖咧都係 OK。但其實我而家咧，我就今日比較早出門口做嘢。我自己正正今日咧，我就係一件好薄嘅長袖衫。我就加咗一件咧運動型咧少少嗰啲畫毛背心啦。 哦，哇，好暖喎、啊！你嗰件。不過你做出門口 OK 嘅， 係啦係啦，即係我就會咁樣，跟住穿牛仔褲，襯對 Nika 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我今日秋冬，即係冬啦，我都唔好再講秋啦，因為即係十月即係不能再秋啦。 冬都立 曬，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初冬嘅一個造型嚟。咁當然你就話譬如我好似我今日咁嘅穿搭，其實我依家我會再戴頂帽添嘅，我出門口嗰陣時。咁我覺得我會再笠一頂咧少少嗰啲毛毛咧一粒粒嗰啲啊，粒粒狀態嗰啲粒粒嗰啲毛毛。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好似毛絨咁樣，但係佢又唔係真係毛嘅喎，我會笠頂漁夫帽咁樣出去咯。 哦，其實呢一呢啲嘅背心咧，有冇分話係譬如英國紳士系列嘅運動系列當然有啦，又或者係亞洲嘅美洲美加方面嘅，即係有冇個嗰個風格其實係唔同嘅背心噶？ 都可以有噶，你再諗下，譬如你可能係睇個 pattern 先，譬如你話格仔嘅。你好容易你就会諗到係英伦风啦， 係啊係啊， 或者係比较学院派少少啦，或者你係西装领前面扣钮嘅，咁同样你都会有啲欧洲嘅风格㗎喎，少少西装领扣钮嘅，就等于好似我哋嗰啲呢就 shoot 呢男士们就 shoot 啦，你入面嗰件马甲嗰啲嘅背心， 係啊，咁、啊啊、如果亚洲风味少少嘅有冇㗎其实 都有㗎，你咪可以就係而家韩日韩系都好兴㗎，就係、是、我哋头先讲嗰啲冷背心囉，佢、就冇领嘅，可以就咁过头粒嘅，咁其实颜色 都是非常之多选择、嗯、你可以买啲好 sharp 嘅颜色又得啦、嗯、或者系啲素色最易衬嘅米色啊啡色啊、嗯、灰啊黑啊呢啲呢、嗯、都系完全系劲容易穿搭。咁你入面唔同嘅天气你咪着唔同嘅衫囉，譬如暖啲嘅衬短袖、啊、好似我今日咁样要做出门口我都驚冷清嘅，我衬件薄长袖。咁有时如果你话女仔想有啲造型嘅衬恤衫， 嗯， 男士们都是可以的、哦嗯、即是你可以是一件薄的长袖啊或者 T 恤啊衬一件这些可能甚至乎是一些欧洲的风少少的山系一些的背心的、 哦、 都挺有型的、哦哦、所以我觉得呢香港的冬天呢其实呢这些背心的外套又好或者一些背心的上衣呢都是很适合的。 嗯，那如果那些叫有帽的背心即是附带埋那顶呢、嗯、那些又、嗯容不容易衬的呢，会唔会一着出嚟就个个都好似 hip hop 咁样？ 唔会噶，唔会噶，我觉得都容易噶。尤其是如果你讲啲有帽型嘅衫啦，其实我哋今季咧另外一个单品，我觉得必须要拥有嘅咧，就系嗰啲 sweater 啦，啲卫衣啦， 吓、 啊，都系必须要拥有嘅、哦。我哋就唔需要着到好似日韩咁样咧，哇，入边要有晒画帽啊咁样啦、 嗯。我哋唔使 啦，香港咧唔使啦，你可能入边系一啲毛巾质地，我哋所谓叫做有少少凹凸嘅凹凹咁样嘅、 嗯嗯， 或者有啲滑身啲嘅 polyester 料嘅滑身啲嘅呢啲嘅卫衣咧、嗯，香港嘅天气都好适合，有帽冇帽，适随转变，我觉得都系容易衬嘅衫，甚至乎有啲咧，有阵时候有啲女仔咧会觉得咧，即系好似着卫衣咧，好嗰啲叫咩 boyish 嘅 style 啊，好男仔啊，好男性化嘅 style， 或者太过 casual。唔够 sexy 啊咁样咯，其实卫衣你同样都可以着到有个性感嘅味道出嚟嘅，可以点衬咧？ 着短裤系嘛，热裤。 冇错，你可以系一件咧oversize 嘅，咁你自己着条打底裤又好，或者呢条短裤露少少都好啦。啱啱你系到大髀中间嗰啲长度咧，长身嗰啲卫衣咧， 好靓喎！ 喂，露脚都 sexy 喎，咁唔使真系下下要露啲重要部位出嚟啊，连大膊先为之 sexy。冬天真系大家保暖咧，个膊头好紧要。 我自己都 咁，你可能露少少脚咁，同埋今季咧，另外一个单品好兴嘅咧，就系嗰啲 leg warmer 啦。 系，哇，呢个都真系犀利啊！ 嗯，咁你就可以一件咧，即系 loose fit， 女士们想有少少好 casual 轻轻地嗰种 style， 好不经意嘅 sexy 咧，咁你就可以衬呢啲长身嘅卫衣啦，有帽都型嘅、哦，跟、嗯、住你就加咗 leg warmer， 跟住衬对波鞋咁样，我觉得哇，又有年轻感啦，年轻得嚟，但系又有啲性感，我觉得都几正。 系，因为女士如果着嗱着背心或者短裤咁样，其实都好睇啊。男士如果 可以啊， 短裤得唔得噶？男士短裤但背心、哦，会唔会古怪噶？ 你咪去頭先嗰啲山系風咯，你譬如咪就係 T 恤咯，譬如你阿小白咁樣嘅，你比較怕熱嘅，你咪照係啲短袖 T 恤，你外加一件咧山系啲嗰啲背心嘅loose 少少，好多袋嗰啲咧， 哦係， 有啲繩啊，有啲繩結嘅，跟住咧可能就有袋嘅嗰啲背心，你可以襯一條咧及膝嘅短褲， 嗯。 跟住你可以襯對襯襪仔啊，玩對行山鞋嗰啲都型嘅喎。 係喎， 係咪都已經好成個秋冬山系感又出咗嚟？ 秋 冬再戴頂帽都仲得。 仲要，但係秋冬得嚟咧，其實本身唔係話真係好熱嘅天，唔係好凍嘅天咧、嗯，都啱著噶嘛。 其實你揀個物料好緊要嘛。頭先我哋講嗰啲背心咧，我頭先講你有啲係線織嗰啲背心咧，嗰、 嗯、 啲 knit wear 咧都分好多種嘅。你係羊毛啊，即係你點樣溝嗰個成分，其實都係好緊要噶嘛。你用啲線織嘅背心，或者你只不過係一件就咁 polyester 嘅物料嘅背心，其實唔會係熱，但係你又做到嗰個層次感，都有少少天氣涼啦，都有少少保暖嘅功效咯。 係咁，所以而家設計師好犀利啊，因為佢哋可以將唔同季節嘅物料用喺唔同嘅 pattern 上面，咁啊令到我哋選擇嘅時候嗰個種類咧多啲。冬天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咧就著衫。而家假嘅冬天咧都唔會著到個人就好熱。 系啊，你头先我头先讲嗰啲背心咧，你甚至乎多个着法，因为背心真系分好多种噶、 啊。 你可能你再有少少有领或者小企领嗰啲咧，有啲女士们你想 sexy 啲嘅，你就咁一件背心，衬条半截裙或者衬牛仔裤，其实都系 OK。你露两手你唔怕冻嘅，你露手都系得噶。你冻啲你咪入边加衫咯。所以其实系、 啊， 所以我觉得咧，香港嘅冬天咧呢啲背心咧真系不能够缺少啦。 咁大家可以参考下海嘅意见吓。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海，拜拜。 拜拜。 6:59喎，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7:07嘅早上，23度嘅气温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白权号小白咧，同各位听众，我哋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权龙喺度之外，咁当然啊，头先都一样6点钟同各位听众见过面嘅船仔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咧，交通组方面咧有阿 Didi。 早晨两位。 早晨啊 ，Didi。咁Didi 笑容都几好，似乎出边个交通情况都唔错。 系啊，暂时都几好噶，大家开心啦，都恒常嘅车龙嘅啫。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路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慢车。咁而新界咧就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嗰个位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咁再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呢个路陷都好耐噶啦，喺油麻地嘅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啦，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经过要小心啦。 嗯，路陷咗呢个真系好耐咯。 系啊，咁啊，好似运输署话咧，佢可能会做到12月尾嘅呢一个工程，可能嘅吓。咁、可能有早有迟啦，当然大约啦吓。 一次过谂住仲有啲发现到啲问题，就整晒佢咯。 咁啊，整得干干净净，唔使去再爆啊嘛，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都系嘅，咁啊，忍一阵。系啦，嗰个位啲驾驶人士就忍多一阵。 冇错。 系啦，行人又忍多一阵，等佢全部搞掂晒啦。之后咧就路路畅通啦， 冇错，咁大家都系耐心忍耐下啦。不过总之去到呢啲修路嘅位咧，之前咧真系要小心咯，即系唔好开得咁快啦。 系啊，我自己揸车有阵时会见到啲雪糕筒开始慢慢排上嚟，就 cut 咗一条行车线咧。有啲司机如果真系稍一唔小心咧，都好容易会冲咗过去嘅。咁当然啦，即系睇路牌，其实佢哋都好均真嘅，400米啊，300米 系啦，已经话咗俾你听， 话晒俾你听噶啦。咁所以就及早啊，选定行车线都系好重要。早上嘅时候都系。 快啦，咁就真系睇唔到啊，档都冇咁容易冲咗上去。 系啊，系啊，咁啊专心啲，咁啊最好个胎盘附近啊，咩都冇，干净净系望住块玻璃，望住出边嗰个情况。 系啊，有电话都唔好接啊，千祈系啊，呢样好危险。 由得佢啦。 其实我觉得系听迟一阵咯。 系啦，你呢 个 真系金句。 系啊，我老公又系咁样。 有啲咩紧？有啲咩紧要得过？自己条命啊， 同埋人哋条命啊，首先要清楚自己，同埋都牵涉到人哋， 系啊， 所以两样都重要， 生命最重要。 而家俾我老公闹，我老公咪闹完之后好啲啦，唔系闹嘅，话啫，唔敢闹，话咗之后温馨提示咯，咁佢都话咁都系啱嘅。其实你咪一系就停埋一边， 系咯， 当然系要系安全嘅地方啦，唔通及临了停咩？咁你先接嗰个电话咯，系咯，先争唔争嗰两三分钟？ 最惨有阵时佢打电话嚟嘅。原来是又系嗰啲欺骗你嗰啲电话。 哦，但系通常而家三字头嘅电话大家我相信都系咪好少听噶啦？ 好聪明噶啦，而家佢除咗就啲咩六字头，好多字头都有噶。 哦，系啊，六字头啊， 系啊，呢啲更加添。但系总之唔系我喺我识嘅，即系通讯录嘅范围， 佢会令到你分神啊！即系揸紧车嘅时候。 系啊，所以嗱，好似小白咁讲啦，一定大家咧要练一样嘢，集中精神， 系啦， 唔好分神， 唔好理佢咯。 埋， 所以就要大家小心啦。 Yo yo 咁 ，yo 啦，yo 啊，讲啲开心嘢啊！我想问你两位咧，有冇download 咗呢个香港入境事务处嘅 app 噶？ 入境处嗰、那个， 嗯。 好似冇喎， 我唔緊要，而家話俾你聽有新嘢玩嘅。係，咁呢個 app 咧就會顯示咗咧，佢因為喺早前咧佢開發咗多個功能噶。咁呢個 app 不嬲都有啦，但功能咧就不嬲咁，就好似我哋港台咁啊，做嘢加下多啲，加下多啲，咁佢都係加下多啲啦，就會顯示到咧關口嘅實時人流噶。咁呢一個香港入境事務處嘅程式咧，可以提供到香港八個出入境陸路口岸嘅實時情況。 會。 犀利啊，好簡單。 有亮點喎、 啊。係啊，嗱，只要喺個 app 度咧揀呢一個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呢個功能。 係。 咁樣咧就可以。 喺香港入境事務處嗰個應用程式嗰、那個。 冇錯，佢有好多格㗎嘛，好多啦，預約申請身份證啊，好多咁你見到啦，好簡單咁撳入去嗰個程式度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睇到全香港八大出入境口岸嘅實時嘅人流情況。咁包括邊度啊？包括有羅湖啦、落馬洲支線啊、港珠澳大橋啊、黄冈啊、敏感度啊、沙头角、深圳湾、香园围呢八个， 嗯、 但系呢个程式咧，你唔好以为好耐先更新，系15分钟咧就更新一次嘅。 系，咁都几密喎。 系啊，如果你太耐嘅话，你知啦，信息啊几分钟就排到， 即 系 交通咁样。你谂下，你几 分 钟 就唔同晒。 佢突然之间几架大巴去到嗰度，就已经一扎人 了。系咯，哇！你话一个钟头先一次啊，真系冇用啦，系咪先？十五分钟就好啲啦。 十五分钟几好啊？呢个 系啊。咁同埋咧，佢就会分为咧，正常咧你就会见到系绿色嘅， 系 黄色就繁忙，非常。繁忙咧就紅色，即係有三隻顏色睇嘅。 咁似即係地圖嗰、 那個，係啊，咁都係嘅。咁顯示通常都係咁樣噶啦，最顯眼係紅色噶啦，你冇其他色嘅，紅色、綠色、黃色咁樣啦。咁就會顯示到咧每個口岸嘅開放時間添啊，仲會咁，所以方便旅客啦，就可以咧就揀用邊一個口岸出入境咯。你哋知啦，逢親週末啦同埋假期咧，最後嗰日話翻香港咧， 哇 嗰、那個口岸真係擠滿曬香港市民啦，又要大排呢個長龍過關喎。所以咧，而家可以喺程式裏面咧睇到咧，呢個實時人流情況咧係非常之好嘅。 係，咁呢個程式仲有好多功能喎、即係我下載咗香港入境事務處呢個之後，發現係預約申領身份證啊，婚姻登記啊呢啲咧，或者 婚姻登記唔啱你啦，係啊， 係啦，簽證啊呢啲，我話俾船仔聽啊嘛。 系 啦，咁仲有啲譬如係辦理特區護照，其實佢都就咁睇個界面都幾多。 係啊，你仲未睇曬喎？你睇個係 常 用 服務。 好，我哋應該係 有個 所 有 服 務。 好啦，我而家就講啦。 所有服務 好簡單嘅啫，你唔好以為哇好難先至揾到你想睇嘅嘢。咁咧個 app 好簡單嘅，一撳入去。 陸路邊境管制站 係啦， 喺中間嗰行嘅左邊。 冇錯啦，一撳入去咧就見到好多格㗎。咁跟住咧你就撳所有服務啦。咁所有服務咁，你見到一格咧，就寫住頭先你講嘅陸路邊境管制站嘅等候時間啦。咁跟住你就撳繼續，跟住就會好簡單見到八大口岸出入境嘅嗰兩個嗰、那個格啦。咁就會顯示到佢嘅顏色出嚟噶啦。咁跟住撳入去咯，就會睇到。同、 哦、 埋最好一樣嘢係咩？撳咗入去咧，就會睇到關口開放時間係幾點到幾點。有時你真係唔記得咗、 哦啊， 幾點鐘閂閘噶？ 有埋㗎。 係啊，你撳入去你會睇到。係 喎、啊，見到喎、 啊。咁、啊、你就唔使驚咧，即係過咗時間咧就搭唔到車啊，或者係過唔到關啦、 啊。 係 啊, 啊，有時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咩時間可以搭，咩時間唔可以搭啊嘛。咁、 啊、 所以 呢 個功能都係幾好 啊。係啦、 啊。如果大家而家好多人都會用。很多人都会成日上去噶啦，咁你就会睇到边啲系繁忙，边啲系非繁忙啦。一揿入去啊，假设 系啊，我见到罗湖， 系啊，罗湖 绿色嘅，正常。 咁啊，罗湖开放时间系几点到几点啊？ 即刻揿入去先。罗湖开放时间咧，上午六点半至到午夜十二点。 系啦，咁即系大家知道十二点前咧，搭唔到车噶啦。 佢嗰个绿色嘅表示，除咗系正常之外咧，佢后面仲有啲细字嘅，佢就写住一般少于十五分钟。 系 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路路畅通啦。 系 啦，咁我见到而家咧，譬如系落马洲支线啊、港珠澳大桥啊、落马洲啊，都系绿色嘅。 系 咁，而家敏感度啦、沙头角同埋呢个香园围咧。是叫做非服务时间。 是。 非服务时间。咁个公仔唔同㗎，因为非服务时间㗎嘛。咁、我就譬如我选择香园围咁样啦。就睇到个上午七点钟。我知道晚上十，其实系咩㗎喎。 啱开咗啦。 啱开咗喎。 啱开咗十分钟更新系啦。 等我即刻更新佢先。好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睇返呢一个程式嗰度呢就揾到佢哋嗰个嘅服务时间啦佢哋嗰个嘅人流啦各样嘢去到选择。即系我原本諗住 诶、欸，哦，去罗湖、哦， 哇，点知原来， 但系原来好多人一揿出嚟，原来红色喎，非常繁忙。好，等我转战呢个落马洲先。 系啊，都有少少帮助嘅。咁咧真系，因为我假期有时都会上去咧，哇，真系翻落嚟咧，你唔好讲少，真系大排长龙嘅。 系啊， 搭车又多，过关又多。咁 大家好好利用呢个功能咯。始终都佢哋研发咗出嚟咧，咁对我哋香港市民咧都有少少帮助嘅。要上嗰阵时， 冇错冇错， 悭翻啲时间咯。落嚟嗰阵时悭翻时间， 上 去 都 可以悭翻时间嘅。 啱， 因为有时你知最惊系乜嘢？你知唔知啊？哇！最惊内地咧，哇！如果有呢样嘢咧，就大家好麻烦啦。佢电脑咧出错咧，试过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新闻，有一次咧，佢哋咪电脑有问题嘅。哇！跟住咧搞到咧嗰边嘅关口大排长龙。 哦， 系呢样嘢，大家都要留意。 咁如果系啊，及早知道个情况， 及早知道咪啊，其实即系等于交通啫嘛。大家吓、听多啲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及早知道边度塞车嘅话，咁啊可以避过一啲挤塞嘅地方，悭翻好多时间。 系、又听 Didi 啦，又听下晨光小白啦，咁啊最好啦吓。 OK， 唔该晒 Didi。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船仔出咗去之后咧，啲咩感受？23度嘅气温底下，喂，出边点啊？ 出边咧真系天阴阴，顺便听埋阿船仔讲嘢啊！今日咧真系，我唔知道会唔会下昼得翻啲阳光，但我就咁睇咧，今日个乌云系比较多嘅。咁同埋可能系纯粹朝头早，即系咁又而家系天气咧比较清凉嘅。咁、所以咧。唔知道大家入咗冬之后咧，会唔会啊？虽然其实入咗冬啦，叫做，但系咧我自己唔系好感觉到系冬意，不过有少少秋意咧，手脚咧系容易冰冷咗。 哦，系啊，秋意等紧你啊嘛，歌嚟嘅，不过你唔识噶啦呢只。 系啦，我就唔系好识，不过唔紧要。今日咧就讲下，究竟咧原来手脚冰冷咧系有分一种叫做假寒嘅， 有啲咁嘅事， 真寒 系啊， 冇错啦。嗱，所谓咧真寒咧就系、是、所谓嘅阳气不足啊，怕冻嘅表现咧系我哋由身体冻到出去手脚嘅，呢、种就叫真系真寒啦。多数都系啲长者会比较容易有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所谓叫做肝气系比较郁滞嘅，咁呢一种就叫假寒啦。即系点咧？其实我个身体系唔怕冻嘅、我净系得手指手指或者系脚趾冻嘅啫。咁通常咧呢種就係、可能你啱啱做完嘢啊，壓力好大啊，夜瞓啊呢啲咧，都係好容易會有呢一種嘅問題嘅。 哦，即係距離個心臟遠嘅地方就凍啲咁樣嘅，呢個係。 系啦，咁当然啦，你又可以点样做呢？如果你有真寒嘅话呢，就试下饮下红枣水煲姜啦。咁另外呢，如果你系所谓假寒啊，即系夜瞓咁样，你就可以试下饮陈皮玫瑰花茶。 哦， 全部嘢呢都系好简单嘅啫。 假寒嗰啲啱你喎，孔奕璇。 哦，系啊，假寒会啱我，应该我都净系手脚冰冷嘅啫。同埋咧，其实你佢话如果你真系冻啦，瞓觉时候冻啦，你可以着对袜咧，令到自己手脚短好少少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瞓觉嘅时候好易出汗啊，或者你好热咧，咁就唔啱啦。咁同埋呢个方法系治标唔治本嘅，最好咧真系有啲息疗啊，即系做下啲运动啊，早啲瞓啊，咁样咧先系最好嘅。 系啦，揾下啲中医师解救一下自己嗰个嘅体质啦，咁啊俾等佢俾啲意见你，咁啊其实都系好事嚟噶吓。我话听住晨光大学咯，我哋星期三都有中医啊。 咦，系喎，系啦，咁顺便听下中医讲下咧，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咁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8度左右，新界亦都会再低几度。 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1%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李在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广播工作，到而家超过半个世纪。难忘嘅系参与过20几届10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嘅监制，见证咗80年代香港中文歌曲嘅辉煌。广东歌成为香港的标志，10大金曲领导乐坛齐步向前，祝香港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香港 晨光大学。 朝早嘅7:20啦，啊，啱啱咧就7:21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小白啦，同埋船仔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又想打交下 Mimi 咧问一问啦，关于一啲素食嘅问题啦， 系， 咁我自己都好喜欢食肉嘅，咁但系耐唔耐咧都有个心态觉得，如果清一清肠胃啊，食素都几好，咁但系又好怕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食素嘅时候啦，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长期都食素嘅，嗰、那个营养会唔会容易唔均衡呢？在我所知咧，就系、是、一有啲咩唔均衡咧，就食豆啦。 系啦，系啦，系唔系都话？诶，觉得蛋白质唔够啊？ 食豆啦， 纤维唔够啊？ 系食豆啦，咁或者你唔中意食豆啊？食豆腐啦， 系啊，系啊， 即系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诶长期食素嘅，或者耐唔耐食素嘅，我哋营养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咧，咪咪？ 嗯，好啊，好啊。嗱，如果讲耐唔耐食素嘅话，即系我哋都大部分时间会食，即系乜都食下嘅咧。 嗯， 其实喺个营养上嚟讲，个影响就冇咁大嘅。 嗯， 但如果你真系决定去食素嘅咧，喺我成日同即系我啲病人啊嗰啲讲，佢哋有阵时都话啊，好唔好转咗食素咧？咁我就话，你食素之前呢要好好呢搜集下资料去认识一下，因为食素要去攞均衡嘅营养系比较难啲嘅。 係 啦。咁亦都好多人都讲啦，哇食素啲嘢好油啊，因为啲味道又会寡啲。咁你哋提到话啊想营养好啊，想攞啲纤维啊食豆啦咁。豆系真系素食者大部分会去选择嘅，特别系黄豆。 嗯， 因为黄豆呢就好得意嘅。 嗯， 黄豆呢好多都会知道呢营养上好丰富，因为佢有丰富蛋白质。咁，嗯，食素嘅话就唔会食鸡肉羊猪鸭鹅啦。 咁， 所以佢哋咪要喺黄豆度攞蛋白质啦咁。 系 啦，咁而佢啲蛋白質亦都係一啲叫做完全即係有曬我哋必須氨基酸嘅蛋白質嚟嘅。咁， 嗯， 所以喺佢飲食上嚟講咧，就唔使周圍去搜尋。哎呀，我食咗可能一啲唔係咁完整嘅蛋白質和素食，咁， 嗯， 我嘅必須氨基酸咪冇咯，因為必須氨基酸係要從飲食度攞到嘅。咁食黃豆就可以啦。咁但係講到纖維嘅話咧，當佢黃豆變咗做係一個嘅加工食品。即是豆腐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加工，不过是一个比较小工序，亦都不是加很多添加剂的一些的食物。但是去到豆腐就没有纤维的了。 哦，这个我即刻想问先，我先讲黄豆先。黄豆的蛋白质同可不可以真的完全代替到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呢？其实 是可以的，因为肉类的有什么好的呢，蛋白质就是我们有晒啲咩不必要的氨基酸和必要的氨基酸。所以呢你见我们飲食就不用说，哎呀成日说我们的蛋白质不完整啊，要这样配那样啊，咁在食即我们叫杂啦乜都食的人呢，是没有这个忧虑的。咁但是食素是有，不过呢有很多食素者呢未去深入了解，就唔知道原來要咁，佢哋有好多時咧，我自己身邊以前認識嘅就係，我今日食素啊，我食菜得噶啦咁。咁喺我營養師嘅角度，梗係唔可以咯，你食素淨係食菜嘅咩咁？但佢哋會覺得冇問題啊，食素就係食植物噶啦咁。咁佢哋就冇考慮到蛋白質呢個嘅問題，同埋食嘅蛋白質究竟嗰個嘅優唔優質咧，亦都好少去考慮咯。 嗯，因為咧，其實我之前有諗過食素嘅， 嗯， 但係咧我又諗啊，冇蛋白質食豆啦，大家咁講，我係唔中意食豆嘅。 嚇， 咁仲有啲咩辦法咧？ 係咯，食豆啊，使唔使食埋啲渣咧？ 食豆嘅话，梗系要食渣咯。即系原来，如果一粒粒豆嘅话咧，佢就有纤维噶啦， 冇 咗佢唔 系。咁即系如果譬如黄豆汤咁，我煲咗个黄豆汤出嚟嘅豆，我唔食嘅就我吸收唔到蛋白质同个纤维喎。 对，正确正确， 嗯， 始终都系个原食材度嘅。咁同埋啦，食豆咧，亦都话点解会喺素食者嚟讲个饮食变得复杂咧？就系因为当你食豆嘅时候，除咗攞到蛋白质之外，亦都同时攞到淀粉质噶，咁， 哦， 所以你就要去平衡翻你个蛋白质同淀粉质嘅摄取，就唔系话我一味食豆，我攞蛋白质，我攞蛋白质，咁但系一路路累积个量咧，咁， 嗯， 其实你个淀粉质可能已经食到半碗饭一碗饭，咁你真系唔使食饭噶啦，食豆得噶啦， 食豆都会肥喎，真系。 会啊，所以会失调，同埋亦都食素者会，我哋最忧虑两个营养素就维他命 B 12同埋铁质咯。 系哇，咁所以食豆都有好多学问。好啦，咁我哋唔系净系讲食豆嘅，食豆迟啲可以揾 Mimi 讲埋嗰啲红豆、黑豆、白豆咩都咩豆都好啦吓。系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素嘅话啦，咁啊菜方面，咁我又有啲咩特别需要留意？如果我长期食素嘅话咧，咁我应该点样最好调节嗰个就系纤维嗰方面啊？纤维我唔担心，系都系蛋白质啫，系咪？同埋铁质， 冇错冇错， 铁质系啦。 食得素咧，纖維就應該唔使擔心。 係咯，應該唔 使 擔心 㗎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因為菜蔬啊、豆啊或者水果啊呢啲都係素食嘅來源啦。咁所以纖維一定會你擺得落口就有埋落肚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再去揀啲紅米飯、糙米飯等等啊、番薯呢啲啦。咁更加即係嗰個嘅纖維更加豐富啦。咁而蛋白質其實除咗黃豆之外咧，我哋都要叫做話即係全面啲，可以食下啲果仁啦。因为果仁或者啲种子，即系葵花籽啊、南瓜籽呢啲， 但好易超标嘅。以前即系农历年嘅时候，都有问过 Mimi， 你话唔知食几粒就已经系嗰个 quota 嚟嘅。 系啦，所以我成日都话食素要计条数，要好高学问，知道点配搭。咁但系你话哦，每日我只系可能攞一十零廿粒啊，或者一个 handful 啦，有啲人叫即系一汁咁样样啦。咁其实识得配合嘅话，佢又未去到话好差。咁但系即系果仁除咗有蛋白质有好好嘅脂肪之外，你就要选择一啲真系冇添加过盐嘅咯，咁就会又系食得好啦。 诶，你讲起盐，我突然间谂起而家有好多素食咧，系所谓譬如素嘅鸡啊，素嘅鹅啊， 素鹅 啊。 嗰啲咩齋燒鵝嗰啲好多呢啲嘢， 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食齋燒鵝。 我細個都係啊。 咁呢啲係咪其實都我哋係咪都話少食啦？最好唔好食咁多咧。 添加劑或者即係我哋之前講嘅味精係咪比較上多咧？呢啲 嗱要去睇翻嘅。咁如果以譬如鮮腐竹啊一啲嘅腐竹啊乾嘅腐竹又有啦，咁亦都素雞啊等等呢啲咧，其實以加工食品嚟講咧，佢已經係比較低脂同埋個鹽分會比較少咗啲嘅，咁所以都唔錯。但係一講到好似齋老尾啊、齋燒鵝啊、咩素鵝啊呢啲嘅話咧，咁就接觸到多咗啲乜嘢咧，就係啲味道多咗好多啦。咁而且仲有就係讲緊啲脂肪亦都相对高好多，咁尤其是再去到豆粕啊、咩山根啊、枝竹啊， 嗰啲都好食啊，嗰啲 都炸过，係啦，咁所以脂肪係相当之高，同埋亦都我哋所讲嘅千年万年油去炸嘅， 係呀，食多啲又买多啲俾你啊，孔奕璇。不过呢即係题外话，我又想问埋 Mimi 呢，其实而家既然头先阿船仔都有讲过话手脚冰冷个问题啦，咁有冇话我食素嘅就一定系喺营养上面吸收唔够，令到我容易手脚冰冷嘅咧？我要有啲咩注意咧？ 有機會個鐵質係啦，個鐵質都係會令到個人即係個血液啊嘅問題，血液都係令到我哋身體會循環得好咧，個人就冇咁容易手腳冰冷係啦。咁所以啲鐵質嗰度都要注意翻，因為好多植物嘅素咧係好高鐵質嘅。 係咪木耳啊？木耳係咪有㗎？ 冇錯，木耳啊、金針啊、雲耳啊，同埋紅棗啊、藍棗呢啲。咁但係因為植物性啊，所以個鐵質就冇咁容易吸收。咁所以同餐咧最好就要加入一啲維他命。C 丰富的食材，咁夹埋一齐食咧，就有帮助呢啲植物性嘅铁质吸收，咁亦都将呢啲植物性铁质食得密啲咯，咁就确保个铁质摄取会足够咯。 系、啊、最难就系呢啲嘅，就系、是、我谂住植物性嘅铁质有啦，铁质有啦，咁我食木耳啦，原来要食埋呢个维他命 C 嘅。咁我即一般人我就咁睇嗰個植物性嘅叫做營養成分咧，我以為自己夠咧，但原來都係 唔夠， 所以點解 真係要揾營養師、啊？係 啦，所以真係要揾人幫下手，因為自己唔識咁多嘢噶嘛。咁啊，跟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上營養師呢堂。唔該曬 Mimi，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以巴问题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说，加沙正是处于漫长而艰难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界各国不能够袖手旁观。虽然有关延长加沙人道停火的密集谈判正是进行，但是说大家需要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停火。王毅就警告，恢复战斗好可能演变成一场吞噬整个地区的灾难，再次呼吁加沙全面和持久停火。他又说，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在于无可取代的两国方案，应该以更大的决心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而安理会在战争和和平、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承担起责任。警方昨晚在深水埗区展开反罪恶行动，突击搜查界限街43号一个住宅单位，倒破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拉了一个57岁本地女子，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和经营无牌卡拉 OK 场所，现正被扣留调查。单位里面三个本地男子、一个本地女子同埋两个内地女子，涉嫌喺冇领有酒牌嘅场所饮酒。佢哋年龄介乎34至60岁，警方已经向佢哋发出警告。而警方喺行动中亦都检获566罐啤酒同埋一批音响设备。体育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阿仙奴大胜朗斯6-0，取得出线资格。同组另一场赛事，燕豪芬作客3-2击败西维尔。另一组，曼联作客3-3同加拉塔沙雷打和。同组拜仁慕尼克同哥本哈根亦都打和0-0。呢一组除了拜仁肯定确保一个出线席位之外，其余三队仍然有机会，出线形势依然紧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系开始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温思劳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对出慢车，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旧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车龙去到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龙尾是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坑口永隆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在12月10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不方便出入指定的投票站，请在12月5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台话你知。每逢特殊节日嘅时候，我哋都会食一啲咧应节食品噶。而喺马来西亚用嚟庆祝斋戒月结束嘅美食，就系、是、色彩缤纷灿烂嘅沙拉月千层糕。 沙拉月千层糕嘅前身系印尼千层糕，喺1970年代从印尼传入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喺千层糕加入各种复杂嘅设计，逐渐发展成自己嘅版本。 制作沙拉月千层糕非常之花心机，烘焙师需要先将面糊放喺方形平底锅上面烘熟，然后每十分钟加入一层薄薄嘅颜色，然后根据烘焙师所设计嘅草图进行切割，再用炼奶或者果酱作为黏合剂重组。 整个工序非常繁复，要完成一个沙拉月千层糕最少需要8小时。不过制成品嘅每一个横切面睇起嚟就好似万花筒一样咁千变万化，靓到真系会令人唔舍得食噶。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剧情发展不断峰回路转，为防止剧透，剧中人物系咪内鬼，之后会唔会死等情节，喺拍摄过程中连演员自己都唔会事先知道，咁做亦都帮佢哋喺演绎角色时唔会不自觉咁留有预设。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蒜仔， 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点38分，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各位， 早晨阿小白， 早晨嘉明，好奇怪啊，我觉得， 因为我哋直播室上面有啲唔同嘅安排系嘛， 系适应下啦，适应下啦，系啊，今日咧，我哋个直播室原先用开嗰个咧有少少变化咁样， 系啊，所以今日咧阿欧就要麻烦你啦，on panel 嘅时候咧又试下新嘢先，有啲新鲜感先，翻翻去我以前做女嗰个年代嘅感觉啊，有啲系。 个 mon 啊窄少少咯， 系啦， 要拉大少少嚟睇啊， 系 或者呢度逼啲噶，真系 亲切啲， 系大家一齐亲切啲啦，大家觉得哇好搞笑，我想就话咦啲空间感有啲奇怪啊，系嘛咁样埋麦嘅时候， 系啊，而家船仔坐紧嗰位咧就系当年 Luxor 中意坐嗰位嚟嘅， 哦， 系咪即刻有啲重量感窄咗落嚟咧？ 即刻觉得系 Luxor 咧应该几好中气，因为我见阿船仔支麦我要推到最大声， 有啲远系 嘛，系啊，我要推到最大啊，依家吓暂时嚟讲啊吓， 系 听众要适应啦，主持人都要适应嘅。咁啊，我哋都进入新嘅篇章啦。咁啊，香港都好多大嘅event 发生。 系啊，嗱，我哋除咗话要夜缤纷之外咧，嚟紧仲有日缤纷啊。点解咧？因为嚟紧嘅12月9号咧会有区选缤纷日啊，即系由朝到晚都咁缤纷啦。 跟住缤纷完之后咧。听日就投票啦，12月10号就投票啦， 冇错啦，最紧要就系咁，希望大家都趁住呢一个嘅难得嘅时候啦，都可以抓紧住咧，唔好离开香港，因为香港真系好多嘢玩啊。 嗯、喂，那个缤纷嘅内容系啲乜嘢先？ 哇，真系多到咧，我哋逐样讲好唔 好啊？好啊， 基本上我可以将佢分为简单地讲嘅七大类啦，好冇？ 嗯， 先讲第一类咧，就系啲免费参观嘅东西啦，包括咗有啲咩嘢咧？有好多个嘉年华活动咧，喺全港多区进行嘅，包括咗有，譬如系上昼。9点至到系傍晚6点钟，观塘海滨咧会有3项达人嘅拉机挑战赛啦。 拉机 系啊， 拉机真系点样啊？ 到时你咪知咯。 哦， 跟住咧，我 想讲嘅咧就系湾仔海滨啊，湾仔海滨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一个圣诞一个维港嘅期间限定活动啦。咁呢个就系晏昼时分嘅二至六会举办嘅。如果系住近油塘嗰边商场咧会有个展览啦，东涌嗰边又得，因为市政大楼又会有啲流动嘅游戏摊位啦，有唔同嘅宣传车咧会有流动资源中心咧喺不同嘅区域当中出现嘅，三架不停走噶啦。跟住去到西九文化区，可能我上次讲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咦，可唔可以再有多啲机会啊？唔同政府部门都可唔可以做啲无人机演出咧？系有嘅。咁啊，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喺翻西九文化区咧，就会有无人机表演啦，同埋音乐会嘅活动嘅。 有歌手会唱歌添啊， 系噶。 咁啊，究竟有啲咩歌曲同选举有关咧？我都好想知道啊吓。 系啊。 咁啊，所以都大家可以观赏下啦。其实政府搞呢啲活动都系想留住人流， 系啊 ，keep 住喺香港先投个靓票。咁啊，投票亦都系尽公民嘅责任啦。问问咁多位拍档啊，你有冇睇到自己个区嘅相熟候选人嘅嗰啲叫做标语啊，或者 宣传产品， 佢想做啲咩，帮助个社区做啲乜嘢啊？咁 我成个邮箱都系 系啊系，有冇开嚟睇啦？嗱，呢个系重要 嘅，梗系有啦。因为咧好多时候你会去认识一位参选人嘅时候咧，一嚟想了解佢嘅政纲啦，但系同时亦都想知道啊，究竟佢嘅背景系咩嘢咧？有冇政党嘅联系咧？除此之外，又想睇下究竟佢同埋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呢一区应该行嘅发展方向，甚至乎简单啲，佢点样帮到街坊咧？ 系啊， 都系紧要的。 我自己个区咧就主打要啲旧区重建啊，同埋咧个鼠患啊，同埋个卫生情况咧有待改善啊。咁我自己觉得啫，即系作为区内嘅小市民，咁睇下有啲乜嘢候选人对接得到，咁啊，可能我就会倾向喺嗰边咯。因为即系民生背向始终系啊市民好需要嘅，安居乐业啊先系最重要。如果经过个街道咁多老鼠咧，咁我好惊嘅，因为船仔咧成日 send 嗰啲咁嘅，喺 IG 嗰啲片咧， 啲老鼠片， 系啊，走嚟吓我咧。 以前唔系嗰条你有冇睇啊？ 我有睇啊，系咪嗰个都吓一吓噶？不过我而家知道你个叫嗰个方向咧，即系成日 send 啲片嚟吓我咧，咁我系等自己好放松嘅时候先睇咯。即系当我睇紧股票，琴日譬如见到美团跌咁多嘅时候，我根本就已经好惊吓咧， 唔使再嚟啦， 唔需要啦， okay, 收翻。 哦，原来你有睇噶，我以为你冇睇噶，其实 系啊， 因为你已经知道咗，我永远都系我嚟吓你嘅。 系啊，因为我个社交平台入边冇人吓我噶， 哦， 除咗你之外，所以你系特别噶， 系啊， 哎呀， 特别麻烦啊， 唔啫，但系唔代表佢唔睇。 喂，嗱，讲翻选举先啊，咁啊，问个最后生啦，咁你又读政政系啦，咁你都可以讲下。喂，其实喺呢个区议会嗰度，你有冇都睇下自己个区啲候选人？其实主张啲咩，或者想啊，如果佢当选咗啲乜嘢，有啲乜乜乜承诺咁样啦吓， 都有睇嘅。而且咧，而家多咗好多候选人咧，譬如我哋喺太和站啊出嚟咧，有个单车径嘅，平时我都踩单车咁样啦，即系会而家多咗好多系一排排开，可能三四个候选人一齐喺度派传单，咁有时都会拎下啲传单睇一睇啦，咁啊睇一睇邮箱嘅一啲政纲啦。咁我又觉得大家最好就即系进下公民站去投票啦，而且咧都睇一睇候选人究竟系佢嘅主张系啲乜嘅，唔好盲中中就去投票啦咁样。 同埋啲 leaflet 咧唔使再噶啦，一次得噶啦。 系啊， 因为咧我屋企已经太多啦，系啦。咁如果你哋想将自己嘅叫做管治成个，唔好话管治啦，提倡成个区嘅概念咧，你行街站。你周围讲得噶啦，因为咧环保都系主旋律嚟噶。四月一号咧垃圾征费咧，如果我储埋你嗰搭 lift 咧，我四月一号咧都唔搞掂嘅话咧，可能又要占据咗我个收费垃圾袋嘅一部分。所以麻烦我自己住嗰区啊，嗱唔讲，特登唔讲嘅，我自唔讲自己住边区嘅。不过咧，希望咁多位嘅候选人咧，除咗用呢、這个寄去邮箱嘅 lift， 谂下计仔啊，有啲环保嘅概念又可以帮助你去竞选啦，呢个先系重中之重咯。 系喂，讲开呢个环保嘅竞选方向咧，唔知呢一样嘢会唔会各位选民收到咁多宣传单张之后，又可以考虑下喺选举缤纷日做到嘅咧？嗱，头先有讲过有七大重点啦，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原来六在区区咧喺12月9日咧系会有额外积分嘅。 哦， 咩嚟嘅咧？ 嗱，先讲下，因为大家去到环保署辖下嘅绿在区区嗰啲社区嘅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咧，讲紧系要最少0.5公斤嘅回收物咧，今次系会有额外叫做12106相积分。有冇人知66相系咩先？ 我知啊，因为咧入边可以换柴米油盐酱醋茶，仲可以换埋呢个大晒鬼襟章添啊！ 系啊，而家咧直头扩展到咧啲环保用品，譬如话系啲竹浆厕纸啊、毛巾啊、环保回收袋啊，都可以用积分换。 系啊，好正噶！嗰卷厕纸咧冇用胶袋包住， 系啊， 咁得意， 咁咪啱咯。 系啊，真系环保、 啊，因为佢用翻概念啊嘛。 系啦、 啊，即系如果佢又用嗰个胶袋或者胶纸去包住。咁你嗰張膠紙之後咪又要再去 recycle 咯， 係咯，即係正如頭先阿歐洲講啦，四月一號如果佢有一個新嘅徵費嘅話，佢又可以用呢啲積分換翻嗰啲膠袋。其實環保之餘，我仲可以慳埋錢喎。 係啊，所以我建議咧，嗰啲你收集埋嗰啲一張、二張嗰啲咁嘅宣傳單張咧、你真係好似嘉明咁樣話齋，12月9號你去大西鬼嘅總部，即係乜嘢咧？綠在區區，咩叫綠在區區啊？有個綠字嗰個就係綠在區區啦， 綠色又有個綠字。喺个门口嗰度就系佢啦，咁啊可以多啲积分啦。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嘉年华嘅一啲一家大细啱玩嘅东西咧，小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好， 因为到时咧基本上全港九新界都有嘅，譬如话九龙公园喺功夫阁又有啦，启德车站广场又有啦，香港单车馆公园又有啦，去到天水围又有广场又有啦，长洲又有啦， 长洲都有啊， 长洲都系离岛区嚟， 当然啦，系啊， 佢哋都要投票噶嘛。 北帝庙嘅游乐场会有噶，到时咁另外仲有喺 北帝庙啊，北帝都 都嚟 咗 出嚟投啊， 都要出嚟投票，都要整个嘉年华。 够胆讲，系啊，我唔知道北帝嗰个年代系点样玩法嘅啊。 咁最后仲有咧，系啊，鲗鱼涌公园咧喺太极花园嗰边咧，有6个嘅室外场啊，都会有呢个嘉年华嘅。除咗会有啲大家都谂得到嘅摊位游戏之外咧，中意运动嘅朋友可以试一试，会有啲运动示范啦、体适能测试啦，咁、都系大概晏昼时分啦。例如系3至5啊，或者系2至5嘅时间。 测完就知自己身体好唔好啊？ 系啦， 点样可以同区选挂到勾咧？即系纯粹好奇一问啫。 健康都紧要噶嘛？你喺区内尝试多啲去自己区入边嘅一啲康体设施， 健康身体又健康社区嘛。 系啦，你知道原来我呢一区有啲乜嘢康体设施，有啲乜嘢系区议员可以帮到我喺度取到嘅，或者可以提升优化嘅，咁又可以当你一个选举上面一个策略上面嘅投票。 同埋你12月9号嗰日咧，如果你落去区入边多啲缤纷嘅话咧，多啲玩玩完之后，认识多啲自己嘅社区，你再睇埋嗰啲譬如系候选人嘅政纲，你又会知道自己想要嘅嘢喺边个政纲入边出现，去到投选自己心入边嘅一个心仪嘅即系议员男人。 反而系咁啦，即系作为家长嘅小白同埋嘉明，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公民教育，即系话俾小朋友听，究竟点解会有咁多嘅嘉年华嘅，点解会有歌手唱歌嘅？背后就系因为咧，12月10号就系一个区会选举啦。咁可能小朋友都会问话：，乜嘢系投票啊？咩选举啊？究竟点解会系一个民主嘅社会啊？咁其实透过呢一啲嘅活动，其实真系一个好嘅教育。俾下一代知道啊，究竟点样可以投你嘅候选人投票嘅可贵性系啲乜嘢咯？ 系啊，同埋咧，经过譬如话近排都哇，真系好火红嘅一啲论坛上面咧，等大家可以多啲机会去认识。 我有睇过一个论坛，有一个唱埋歌添噶， 都有好多唔同嘅宣传方式啦，好多出名嘅方式啦。 九龙区啊嘛，嗰个候选人系嘛，九龙东南西北，我又特登唔讲，其实我知嘅。 叻仔， 唱埋歌几得意喎，嗰个系咪你喺现场噶？唱埋歌 嗰日唔系我啊，系啊，因为实在 我想睇主持人嘅反应，即系你嘅反应啊。 咁当然个焦点系喺翻 参 选人当中啦， 唔系主持人都好睇。 系咪啊？睇少少急都应该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多嘅选民，又或者系啲嚟紧参选人，佢哋咧都会有好多喺回应上面嘅一啲重点嘅。 系， 譬如话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旅游啦，点样可以帮香港搞翻？除咗系普通我哋本地经济之外，旅游经济，譬如话原来每一区都有啲重点嘅旅游点，其实可以将佢再发大嘅。点样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到唔同嘅区域，去到参观，去到甚至乎系见识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在區域上面有沒有多些東西可以做呢？又或者當很多不同的地產物業開始落戶了，開始入伙了，突然之間多了這麼多人口去到不同的區域當中，交通是不是真的可以舒緩得到呢？又可以看看各位的政綱啱不啱你心目中那句咯。 好，記住12月10號做一件事去投票吧。 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去宣传啦。哎呀，就嚟唔到香港，不过去咗东京都好开心嘅。佢系 Dua Lipa， 听过 Houdini。 晨光第一线，船仔。 疫情之后我哋工作模式又多咗好多改变啦。譬如咧，以前就真系全部翻 office 嘅，而家多咗好多系 work from home。咁最近咧，内地嘅工作模式亦有一个好新嘅改变啦。之前讲过咧，好多年轻人变咗做打散工啦。咦，不过而家唔系啦，佢哋呢一个咧系再进取啲嘅做法嚟嘅，就系嗱，佢有一个正职，同一时间佢仲有一个副业。 哦，直头系另一份工， 另一份工， 嗯， 系啦，咁佢咧就做法咧就系话啦，啊，可能咧我系做紧，我当做紧 engineer 嘅开始，咁但系咧我嘅第二职业咧就可能系做配音啦，做 blogger 啦， 嗯， 做一啲嘅剧本杀嘅主持啦， 系， 咁之后咧佢就可以。可能一个月多四五千蚊人民币嘅收入，当然系 base on 你做啲咩，有啲人咧系佢本身系咩游戏开发师嘅，最后屘发现自己画画好叻，帮人画图啊，帮人画 game 嘅图，最屘就成万几蚊两万蚊一个月。多咗， 系， 即我就喺度谂啦，啊，其实我算唔算有呢个第二副业咧？ 你有 呢度咪系咯， 冇错啦， 系啊， 呢个就我嘅第二副业啦。 你会过关嘅时候填咩？填学生噶嘛？ 我梗系填学生， 系咯。咁学生系你嘅正职啦，电台你嘅副业，好幸福噶。 咪系咯， 我哋都试过咁样噶，半工读噶。小白试过，我又试过，阿嘉明又试过，我都系做电台半工读噶。 嗯， 系啊。系，其实你走过嘅路，我哋都走过噶。 系啊， 系啊，所以唔好觉得自己特别。只是特别麻烦啫，系啦，只特别麻烦。 你而家遇到嘅问题咧，我哋系真系解决到嘅，因为我哋真系 拍咗澳哥咁耐，就系等呢一日啦，还击啦，可以。 但系我想问下，澳哥，你而家其实而家譬如你做 DJ 啦，咁另外亦都有做其他嘢， 系啊系啊， 都系第二副业嚟嘅，点 balance 咧？ 我冇 balance 嘅，我就为咗供楼而作战嘅啫。 总之系咁冲。 供楼平时要用嗰钱系几多，我就好努力咁样去凑够供楼嗰钱咧。咁我就完结咗噶啦，嗰一日我觉得系啊。咁所以电台其实系我最喜欢而最喺供楼嘅过程入边咧，最唔辛苦啊。其他嘅过程入边咧，我真系好难笑笑口做嘅咁样。咁但系譬如见到船仔咁可爱，系啦，小白咁开心。嘉明又成日同我分享一下啲外国娱乐圈嘅要闻，点解 Bruno Mars 唔嚟香港咁样？ 系啊， 咁啊好好噶，我翻到嚟好似真系屋企人咁样咯。系啊，同你朝头早食个早餐，我好 happy 噶啦。你话辛苦唔辛苦？哎，边样嘢唔辛苦啊？系咪先？唔辛苦边得世间财啊？ 系啊，其实我都有时觉得。有工翻已經好開心， 是啊、 絕對係 啊！再加上我哋嘅聽眾朋友咁錫我哋， 係啊， 成日、 啊、 透過晨光 Morning Call 又會問好問好咁樣。 係啊，台長都錫你啊，船仔。我琴日聽到開會之前佢都有討論船仔嘅，係啊，叫你努力啲做好節目，係啊，所以你加油備心機啊！我就係完整咁樣聽到嗰個訓面，我發現佢都好 focus 喺你嘅事業嗰度。加油啊你！ 我好努力噶， 系啊！ 我哋讲翻呢个 topic 先， 好啊， 即刻转一转翻先。但系佢哋咧，主要咧，内地系有一个，我自己觉得系香港好似冇太多人做噶。我成日见到内地啲片咧，系叫人做 PPT 嘅，即系 PowerPoint 嘅剪设计师。 哦，系呢个都好出名噶，系咪？ 系，我觉得香港系真系冇乜。呢一類型或叫人請一個人做 PowerPoint 嘅， 而家就一係如果喺學校入邊咧，就會揾自己同組同學做曬佢啦， 係啦係啦， 一係就開始揾 AI 做咯。 哎啱啦，而家就有好多一啲 AI 生成器係真係入咗 data， 佢係成個 PowerPoint 幫你搞掂咗。咁但係咧，內地呢一個 PowerPoint 嘅設計師咧。我真係見到有人係靠呢一樣嘢咧，係做正職添，係真係揾到錢嘅。不過咧，嗱亦都有少少嘅危機嘅。如果你淨係掛住做你嘅副業咧， 係 嗱就係咁講啦。佢話咧係好難嘅，尤其是如果你副業做得好咧，你同你個全職係有時會係 balance 唔到嘅。 係啊。咁但會唔會 swap 呢即係將你個副業變咗你個全職，反而係喂，既然你喺嗰方面發揮得好，譬如你一開始講話個遊戲設計師或者遊戲開發師，喂，其實佢越做越好，跟住本位個工作可能都可以擺埋一邊先，可以 focus 做咗遊戲開發先，會唔會係咁啊？ 會，亦都有人係咁樣做啦。咁但係唔係人人都咁樣，即係副業當你好好啲啦。譬如。 永远有旺季噶嘛，节日咧永远可能十一月、十月咧，你就系最忙嘅时候嚟。 系啊， 于是咧你就会发现，你副业嗰个客又往你，你正职嗰个客都往你， 咁点分身好呢？ 最后屘咧系真系有人最后屘就放弃咗自己副业嗰个客，要赔违约金嘅。 哦。哇，咁又唔好啊！ 系啊， 你有冇警惕翻自己啊，船仔？ 我都不断喺度谂紧船仔嗰个方向会系点咧？佢会唔会为咗我哋头先讲话呢度系佢副业啦？佢会为咗个副业而放弃咗佢正职？所以嗱，我真系要劝诫你，你记住毕咗业先、啊， 都紧要嘅。 唔好净系挂住做电台，搞到你毕唔到业，我哋又唔好意思啊！阵间 我咧身边唔识人咧攞 distinction 噶，不如你试啊，次攞啦，好嘛？你叮一叮佢，跟住我覺得我哋咧成個神光咧都有個高材生。 唔係你要叮一叮，不如我繼續叮一叮你部電話咪算咯。 叮一叮我嘅電話就算。係 啊 ，send 下啲 message 啊，嚇嚇你咪算咯。 喂，你就嚟畢業咯，船仔都真係係咪？ 讀多一年咯， 係讀多一年。 唔、即係讀到下年啊，下年就畢業啦。 咦，可以同你影畢業相喎、啊，到時 係 好開心、啊。 咦，好喎、 啊！喺電台影畢業相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哇！ 係啊，電台都叫幫你俾咗兩年學費啊。你点都翻嚟同啲台长、副台长影下相，知唔知啊？ 我会啊。 系你仲有阿 Phoebus 咧，系 Phoebus 又可以帮你弹奏嗰啲毕业歌曲咧，系啊。 毕业歌 有 Simon Lansai 嗰啲咯，系咪啊？类似嗰啲系啊，友谊万岁。 我个年代系古巨基有穷情 嘅。系咯。暴露年龄系列添啊！ 嗱，又咁讲下副业呢样嘢咧，我都识好多唔同嘅创业家咧，可能佢哋以前做开一啲银行类嘅工作啊，保险类嘅工作啊，赚到一个好够嘅资金源，咁然之后咧就发展佢哋自己有兴趣想做嘅嘢。原本以为做下副业啦，帮下人哋手，帮下啲 friend 一齐围围围嘅时候咧，结果嗰件事系变成咗佢哋创业嘅一个新嘅主意，咁又赚多桶金翻嚟都唔奇嘅，咁所以。船仔副业 系 有前途 噶，我觉得系如果你想做就做啦，咁当然你就要平衡翻你嘅时间啦，最好分清楚主次，系啦，咁你就真系全力咁样做好你嘅主业，有时间啦，有精力先去做你嘅副业啦。 好。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8:13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神光 嘅听众系啊，星期四啊，要睇下港股嘅情况啦。咁啊，夜期咧曾经啊失守咗17,000啦。咁啊，琴日港股都跌得好急，而且咧都逆跌得好全面啊吓。咁啊，都几估唔到嘅。琴日有少少逆天嘅情况出现啦。咁啊，主要就系因为啲大嘅企业啦出嚟份业绩咧有少少见光死嘅情况。一阵咧逐一等 Dicky 去睇实只美团点解无啦跌咗12%啫。咁啊，啲散户股民都。唔知点样如何自处啦。隔晚美股嘅升跌不一嘅，首先交俾 Dicky 咧去讲下宏观嘅大市走向，由美国嗰边个市讲翻过嚟香港咧，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嗯。 哦，冇系啊，咁嗱，即系咧讲到我哋嘅港股咧，即系寻日咧就都有若干嘅海外传媒访问我，咁啊点解咧？因为可能佢哋都担心啦，亦都关心啦，又或者系唔系担心关心都好啦。见到我哋嘅港股咧，亦都下市年内低位同其他全球好多地方嘅股票市，即系几大相径庭咯，只有咁讲啦吓。咁所以咧就亦都因为 即係呢個緣故咧，咁就大家就會問啦，啊，即係點解個港股會表現咁差啊？咁當然啦，如果你問我即係點解咧，我就覺得即係有啲感覺少少無奈嘅咧，就點咧？就好似而家香港啲零售業有少少嗰個氣氛啊，即係話咧香港啲人又唔幫襯，點解咧？北上啊嘛，平啲嘛，去深圳啊嘛，再唔係禮拜六日就梗係走咗去即係歐遊㗎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真係有呢個狀況，即係香港人可能唔炒港股，跟住咧就北美嘅投資者因為種種其他原因減持咗港股，咁北水咧如果都唔玩嘅時間咧，咁啊好無奈啦啊！即係呢個黑色幽默啦，咁就即係港股就自然跌啦，冇人玩啊嘛。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咧亦都係咁，即係用一個即係理性嚇、持平嚇、客觀嘅角度，港股而家喺呢刻咧，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過去好多個交易日，譬如跌啊升。都有佢哋嘅原因，有佢節奏，有佢韻律，有佢嘅基本面嘅咁。但係尋日咧，我就覺得係脱離咗啊，即係完全一個瀰漫住一個恐慌嘅情緒。總之大家望住，咦，牛熊證啲街坊啲牛喺邊度啊？哦，邊度最多啊？就九成要殺埋落去啦。咁就真係出現咗一個咁樣嘅恐慌情緒嘅。咁當然係咪理性咧？我覺得唔係太理性，但係金融市場無奈啊，永遠都係非理性。同埋又都真係講業績咧，亦都係有啲無奈嘅。譬如話即係個別啲股份。嘅業績好似美團啦嚇，你話係咪好差咧？唔係咯，咁但係好明顯嘅事實就係話，如果當一隻即係喺過往長期都冇盈利嘅公司，好啦，終於賺翻錢啦，但係大家會望到佢嘅盈利嘅增長嘅步伐啊、動力啊、速度啊、力度啊，都唔係市場預期般咁係強嘅話咧，咁就大家唔願意俾咁高嘅估值咧，咁就搞成咁啦。但係與此同時，會見到喺海外上市嘅同類型股份咧表現好好喎，譬如喺我即係自己報章都有講，譬如拼多多係啦。即係佢嘅業績係好強勁，盈利增長表現係好犀利。咁當然啦，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兩者嘅業務，譬如京東，大家都知佢嘅平台即係內地業務為主啦，即係一啲電子產品啊。即係當然其實都好多好多類型嘅嘢都有，但係主要係咁。咁但係拼多多咧有少少唔同，包括佢旗下嗰個參謀嘅平台咧，就好似 Shein 即係另外一間而家尋求緊喺美國 IPO 嘅一間公司，就係賣嗰啲即係快速時裝啊，所謂 fast fashion。咁真係一個講曬，人哋啲嘢平靚正。平靚正到個地步咧，係去到歐美咧，都係極有競爭力嘅。即係主力呢兩個平台咧，就係、是、搶佔咗啲即係歐美特別係美國啲年青人嘅市場。即係講啲簡單啲講啲十幾歲嗰啲小朋友咧、青年人咧，佢哋就係幫襯呢啲平台咧去買嘢㗎啦。因為真係價廉物美，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佢亦都唔介意話哇啲質地唔係好襟喎，完全唔係嗰回事。因為啲小朋友咧買衫最緊要咧就係合乎佢哋嗰種時尚嘅感覺，但係最緊要亦都係平。咁所以咧就即係正中下懷就完完全全咧就滿足到消費者，咁所以環球嘅佈局係緊要嘅，即係呢個都會係即係令到我即係再諗起落去嘅話咧，就好多話題講，譬如話黃仁勳即係 Nvidia 個老細，咁佢都講過，哇！即係其實咧，大家都知啦，佢喺美國公司啦，美國上市 Magnificent Seven 嚇盈利就賺好多錢，但係佢都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即係要啊係美國嘅所謂嘅晶片要自給自足咧。可能冇廿年都搞唔掂嚇，咁就係即係代表啲乜咧？即係話其實而家佢哋好多設計出嚟嘅嘢都係代工啊，台灣啲廠啊去做啊，咁就其實世界其他各地啊咁。咁但係最賺錢嘅就係呢間美國企業。咁所以其實最後個結論就係、是，其實原來技術係最緊要嘅，即係你有技術咧，其實你就真係唔使驚，你揾邊個幫你做都得。但係如果你話你冇技術咧，你要鬥平咧，咁你就要有多人啦、多客先得啦。咁如果你話兩樣都，做到嘅咁梗係更好啦，但係兩樣都做唔到嘅咧，咁就未必話太成功啦。 咁琴日都有啲網民啦，有啲資深股民都話啊，港股跌一跌咧，都可能係哀悼啊芒格啦咁樣啊 ，Charlie Munger 琴日就離開咗我哋啦咁樣。咁同埋亦都真係有好多金融嘅分析師都出嚟話啊，其實都喺個價值投資嗰度有好多嘢都係向芒格去學習啦，亦都係啊股神巴菲特合作半世紀啊咁啊，即係邊個成就邊個，我唔敢講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連比亞迪自己都要出个公告出嚟话啊，好多谢芒格认可啊，咁亦都令到呢个电车巨企咧，内地嘅电车巨企咧，成为依家唔好讲一哥都系二哥啦咁样。不过琴日一众嘅电能车股都真系争少少，咁啊睇嚟琴日投资市场都冇乜看头啊吓，亦都冇乜板块好啲，除咗金股咯咁样。Dicky，关于未来十二月嘅投资方向，你又点样去觉得散户应该去布局下，或者点去盘算下咧？ 系，咁你講到 Charlie Munger， 即係包括股神在內，絕對係我偶像啦。我記得咧，即係舊年我自己都 真係自己同自己講咗一個承諾嘅就啊，即係有時錯失太遠，我覺得太遲，即係啊望到每一年即係佢哋嘅 Berkshire Hathaway 嘅呢一個股東大會，咁我就同自己講啊，真係要去一次，睇下兩位偶像睿智嘅老人家佢哋妙語如珠嘅對話都好值得。咁雖然咧當即係每一次咧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舉行週年股東會咧 ，Omaha 咧就逼到爆曬，酒店又貴，啲機票又好難訂，係嘅，全部都係啊，平時啊完全乏人問津㗎呢個市，但係一旦 Berkshire Hathaway 股東會所有嘢就會搶高曬嘅。咁但係即係好可惜啦，即係阿芒格就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佢留低嘅智慧咧我諗即係永遠啊，即係可以話係即係所有啊投資者都唔理你乜嘢投資法啦，大家都真係要學習。咁當然佢最經典嘅幾樣嘢就係佢同阿股神巴菲特有少少唔同，就係佢都會係唔係淨係價值投資嘅，佢都會係願意去俾一個少少嘅日價去買一啲佢認為有增長潛力嘅股份。即係當年即係七十年代啦，最經典個例子咧就係 See's Candies 啦，即係呢個即係糖果店係俾緊係啦，就俾緊講緊 NAV 成三倍去買嘅。當年啊講緊嚇，咁但係最後原來係好成功，就係因為個品牌同埋佢嘅產品。咁所以到往後你話股神去都一個唔平嘅價錢去買蘋果，呢個係令到全世界當時都好驚訝，嘩買一隻咁高增長嘅股份，買一隻科技股，不嬲你唔係玩呢啲喎，但係蘋果而家就成為咗 Berkshire Hathaway， 佢所謂嘅即係唔係所謂 sorry， 佢嗰、那個即係所有嘅即係上市嘅股份當中，成個投資組合呢係講緊市值最龐大即係價值最連成賺得最多錢就係蘋果公司，所以佢哋兩者嗰種即係超過半世紀嘅合作無間啊、睿智啊，我即係講得大膽啲，喺地球度就揾唔到噶啦。咁所以佢哋留低咗嘅，或即係應該冇講阿芒格留低咗嘅，而家股神繼續可以話俾我哋聽嘅，我諗都係要大家即係待到揾下，即係佢講嗰啲咧，我照跟嘅啫。包括係即係有一啲小心啲虛擬資產啊、啲平台啊、風險啊咁嗰啲，即係好多都係我都非常之拜服嘅一啲嘅睇法咯。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再要講。Charlie Munger 可以同你講一個鐘都得，因為每一時佢個股東會佢哋兩位老人家好正，我真係好笑啊！佢哋即係妙語如珠嗰陣時，阿Munger唔係好講嘢嘅，但係咧一講一句就金句嚟嘅，好似係 Leon 咁樣嘅。咁但係股神咧就講好多嘅，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真係非常之可愛。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佢啲粉絲都會啊睇翻佢哋以前啲股東會啊，去懷念一下呢位即係99歲，但係離開咗我哋嘅睿智嘅世界偉大嘅投資者。 好，咁啊，除咗回顧要前瞻啦，咁啊，琴日咧香港亦都有啲喜訊嘅，咁啊，沙特首隻 ETF 咧就掛牌啦，咁啊，陳茂波司長咧都話啊，呢個咧只係個開始嚟嘅啫，往後有機會更加多沙特嘅產品咧嚟到香港嗰度咧，去俾到投資者多啲嘅選擇啦，用呢個字就比較妥貼啲啦。嗱，沙特阿美咧就展聞樓梯響。不过呢个 ETF 入面都有啲沙特阿美啲概念嘅，虽然就占大概约摸 8-9% 度啦。咁啊，的其呢个会唔会系嚟紧嘅新嘅投资方向啊？你觉得？ 都会系好事嚟嘅，即系所谓我哋要分散投资 diversify 噶嘛。咁啊，即係都係要按呢、這個即係除咗投資資產啦，即係貨幣啦，資產類別之外咧，咁地區都係一個好主力嘅一個嘅分散風險嘅方法嚟嘅。咁當然即係呢一個絕對係好事啦，即係可以俾投資者多啲嘅選擇。希望未來陸續有嚟啦，即係唔同嘅發行商會有唔同地區、唔同主題嘅一啲嘅產品可以俾香港投資者選擇。咁點樣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啊，往後再睇下啦，往後。多啲產品越對，一定係對投資者嚟講多啲選擇係好事嚟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嚇。唔該曬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啊，拜拜。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

個鴿，點解你會覺得你會特別中意食？ 都幾靚嘅呢個， 因為靚 誒， 同埋女仔其實永遠都唔係真係想食嚿蛋糕，係想影相。 船仔你幾時生日㗎？ 我一月啊， 一月啊，係啊，一月幾號啊？ 十三啊。 哦，一月十三號，好，等我記住佢先咁樣。 俾個神光 morning call 嘅位先， 俾個 call 一 call 你先，真係 morning call。到時 morning call 六點鐘就打電話俾，喂，孔奕船起身翻工咯，啱唔啱咯？喂，咁幾好啊！有陣時呢個都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生日就唔係下下有旁人去陪啦， 嗯、 但有陣時商家做呢啲優惠咧都幾好嘅， 啊、 即係雖然你覺得好似都幾孤獨咁樣，喂、哎、我生日自己要領取一個免費嘅蛋糕，咁起碼有人會送個蛋糕仔俾你啊， 都有一份心意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又趁住呢個機會可以回顧一下，咦，其實我有冇留意過我身邊又有冇啲喺十二月份生日嘅朋友咧？如果有嘅話，又可以送一份關心俾佢啊！ 係生日快樂啊，咁多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恶意污蔑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正当和合法目的，诋毁特区政府正当依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事实，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特区政府说那个法案违反事实，以政治目的抹黑并且攻击香港特区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推动港美之间互惠互利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以误导手法有史要取消有关经贸办的特权豁免待遇，甚至关闭经贸办。特区政府强烈谴责这些因为个别政治利益破坏贸易关系的图谋，严正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对香港特区的政治抹黑攻击和干涉香港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以巴问题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说，加沙正是处于漫长而艰难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界各国不能够袖手旁观。他警告恢复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吞噬整个地区的灾难，再次呼吁加沙全面和持久停火。王毅又说，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在于无可取代的两国方案，应该以更大的决心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而安理会在战争和和平、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承担起责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人道停火第六日晚释放了十个以色列和四个泰国人质，换取以色列监狱释放三十个巴勒斯坦人，获释的部分人同时拥有荷兰、德国、美国和俄罗斯国籍。哈马斯之前亦都另外释放了两个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女人质。加沙延长人道停火之后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朝早届满，但是仍然未公布会不会延长停火。有报道说哈马斯认为延长停火的条件不值得考虑，亦都有哈马斯官员说愿意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以色列士兵，换取以色列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4, 日元 147, 瑞士法郎 0.873, 加元 1.359, 人民币 7.132,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187点，跌1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99美元，卖出2046.3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到美孚桥咧，有条支路落翻去长沙环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美孚桥咧，有条支路靠左落翻去长沙环道嘅，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嘅。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隧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呢就挤塞，龙尾接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星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嘅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D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星年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 约定你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会分享一下曾经影过嘅日出相。 哦，小白大把啦，即系你行山有阵时都有啲晨光第一线相噶嘛。 其实唔系净系行山啊，我礼拜一至五就翻咗嚟到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系。 礼拜六日咧，有阵时我会喺屋企附近咧去揾当日嘅晨光第一线。 系系， 即系譬如大美督嗰度。 咁当然好天先揾到啦， 好天先揾到啦，因为有阵时都会失望嘅。原因就係你諗住一早出去啦，咁結果咧就好多蚊啦。但係原來嗰日朝頭早仲好多雲嘅話咧，咁你就發覺就去唔到啦。咁但係呢排咧啲機會咧，我覺得唔係冇喎，因為有陣時夜晚如果大家望上天空咧，都見到幾多星星嘅。 係天朗氣清 一時時喎，係啦，咁都五波啊。咁如果大家想去揾下呢一個晨光第一線咧，除咗聲音版本星期一至五有之外咧，眼睛版本咧，大家都可以去揾下，幾開心㗎。係 啊，咁船仔有冇影呢啲日出相啊？定還是你睇日落㗎？慣咗。 日落多，因为日出咧，唔系我唔想睇，系我唔知道每一次咧，一系就翻紧工，一系就多云咯。我有几次特登暴住，谂住唔瞓觉，我就为咗睇日出噶啦。特登去到个沙滩，我仲记得去长洲，特登去东堤睇啦。哇，好开心啦，谂住。冇啊，只系得乌云啫，同埋个海陪住我咯。 唔紧要，你打日出啊，其实喺嗰啲搜寻引擎 search 你都会见到啲靓嘅日出相嘅，系嘉明啦吓。 我就梗系讲翻对上星期日喺天台嗰一张啦，呢 系 我橙橙嘅太阳。 就铺你呢一张好靓 啊！我有呢一张。 你系点噶？你系咪一路单手揸住嗰个叫做绳索，单手 selfie 咁样？ 梗系唔俾自己带手机上。去做呢件事啦，不过就系临开始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就影咗呢一张相。咁但系同时咧，亦都有一张咧系有我嘅身影啦，有日同埋月添噶。呢个就真系朋友帮手影嘅，喺大厦嘅入边。影出个窗度就见到我有， 我影到你咁瘦嘅，点解？ 角度嘅问题， 因为可能真系瘦咗，系咪啊？ 角度嘅问题， 佢剪影又靓， 会有月亮添， 系啊， 系 日月同场出现噶， 日月加埋精华。 嗱，我俾晒呢两张你， 日月神剑系边套戏噶？ 郭晋安同张卫健， 系啊， 哇！ 我系阿日，我系阿月，好似咁上下，唔系 主题曲系真真假假，我冇记错，唔知系咪？ 只要相信他， 系啊 ，Dicky 仔啊， 好嘢好嘢， 记得呢个。你唔知噶啦，你都未出世船仔嗰阵时， 系我就哦， 系啊，好睇噶嗰阵时呢个系啊，好搞笑咁啊！嗰阵时觉得张卫健，喂，你就铺你呢张相咯， 等我两张都俾晒监制啦。 喂，同埋可唔可以铺埋啊？一阵间我哋嘅 VIP 出场就系李慧思小姐， 一定要啊！ 其实咧嗰张相就见到我自己的偶像啦。琴日就朝头早九点几钟啦，我有啲缅甸啊， 点解咧？ 因为咧，佢真系踩单车好叻噶啦，系咪先？我都中意踩单车，咁有阵时都想问下佢取经啊。但系琴日咧，匆匆啊，来去匆匆咁样啦。咁但系一阵间足本嘅访问就会交咗俾嘉明去访问李慧思啦 ，Sarah 牛下女车神啦咁样。内容系啲咩啊？ 当然就系讲下我哋两个都一齐经历过嘅呢一次由盛下降嘅经验啦。咁同埋咧，我都好开心，因为今次认识李慧思都系因为呢一件事，我哋由训练嘅时候第一次相遇咧。我都覺得佢哇，比我想象中咧，因為我印象中嘅佢就係我哋電視機熒光幕為佢加油打氣嗰一個樣子嚟，好認真啦、好哇準備作戰嗰個狀態啦。咁但係退役之後發覺佢咧，哇，原來係好可愛嘅。 係啊，同埋做多咗好多主持工作。 係啊。 咁啊，同埋我尋日亦都即係忍唔住出咗去問佢好多無謂問題，我專嚟問呢啲嘢。阿嘉明都喺度問佢你而家唔使做運動員啦，你有冇食薯片啊？問呢啲。 你问你有冇食薯片噶？ 系，跟住佢都好彩，佢真系好人，佢就同我讲，原来喺佢自己本身由十几岁开始啊，系嘛，咁佢已经咧系唔系好接触零食嘅，而佢嘅零食咧就系水果。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已经系先天性嘅体质咧已经系变得好啊，即系训练嘅时间咧更加就系事半功倍啦。咁所以呢个亦都见到一个人嘅习惯同一个人体质咧系可以行为上面改变嘅， 冇错。 仲有咧喺倾偈期间咧呢个就系咪后之前嘅事啦，我都有问过佢，咁你而家咧有冇人揾你教踩单车？佢话有啊，细至三四岁都有。咁我就谂，咁揾你。帮三四岁小朋友踩单车嗰啲爸爸妈妈，系咪真系虎妈到谂住一定要做下一个李慧思，要帮香港攞金牌嘅咧？我唔系啊，又唔识教到佢识嘅。 好啊， 我都想揾佢教下啦，咁样。 我都想、啊。 我叫佢教识个一支叫定车，即系你唔需要辅助辘。 就咁兩個車碌都可以企定定嘅， 係喺個鍋嗰度啊，係喺個鍋嗰度啊，海南菜啊或者麥迪遜菜， 我可以做一個神光。单车团， 咦你都口窒喎， 系咪啊？ 你真系，你真系确定 有压力？ 我谂一谂个名要点样写咧？一齐学踩单车定一齐去踩单车咧？ 啦，系交流一下啦，好交俾嘉明同埋李慧思啦。 晨光第一次，嘉明。 哇！今日呢个号外版嘅晨光第一线嘉宾咧，真系非常之厉害，有牛汉女车神李慧芝。 Hello， 大家好， 好犀利啊！其实咧，我之前当然系不嬲当你系偶像啦，经常都会喺荧光幕面前向你加油打气啦。但系今次咧，透过呢一个游绳下降嘅挑战咧，就认识咗你嘅真人。我就发觉咧，其实你真系好厉害，即系由我哋训练嗰一日去认识你嗰个嗰种嘅认真啊，去到即系当日我哋就冇机会相遇啦。但系我睇翻你嘅相咧，都真系认为。哇！運動員果然是不同的，你是嗱，我哋先講下點解你會當初接受 Our Bound 外展訓練學校呢一個邀請嘅咧？ 其實一開始聽到話喺六十幾層樓爬落嚟都有啲驚嘅， 係咯。 但係我又覺得好似如果一生人可以做到一次嘅話，都幾得意啊！呢件事即係為自己留下一啲善影咁樣咯。 係啊，嗱我咧都有份參與啦，我就即係因為改咗期之後就變咗當日嘅第一個啦。但係咧，當我去做呢一個訓練嘅時候咧，都只不過係最多跑下步啊，練下自己啲手力啊咁樣。但係你係有唔同類型嘅方式挑戰自己對高度嗰種嘅畏懼喎。 是啊，我之前去咗澳洲就旅行啦，跟住我就去咗爬啲桥啊，跟住去咗滑翔杆山啊，咁样咧，尽量令到自己适应咗嗰个高度，同埋喺啲高嘅大厦嘅时候试下望落地下，睇下个感觉系点样。 不停提醒住自己，我嚟紧会做呢一个挑战。 系啊，因为大个咗好似会惊啲死咁样啦，咁所以成日都觉得咧啊唔得，我一定要试下克服呢一个恐惧。 嗱，我哋先讲训练嗰一日先啦，训练嗰个高度大概。是五层楼左右啦，就由呢、平时俾人攀石嘅位置咧，就做呢一个训练。你觉得当下五楼嘅感觉系点样咧？ 其实五楼同埋三十几楼嘅感觉都系一样惊嘅，但系唔知点解咧，系身边嗰啲参与嘅嘉宾咧，全部都唔惊嘅，佢哋唔嗌嘅，得我一个人嗌咯。 你都冇嗌出嚟啊？你有嗌出嚟咩？ 我有啊，我系咁喺度嗌噶，跟住但系好似大家都觉得我唔紧张咁样咯。其实我系好紧张， 我又觉得你好冷静、啊，完全睇唔出你惊、啊。 我就系觉得我系最惊嗰个。 不过当日咧，其实系嘅，因为见到阿 Jace 啊，见到阿陈可林阿 Grace 啊，同埋彭世伟佢哋几个咧，好似玩得好开心咁样嘅，个心情就似乎完全唔紧张咯。 同埋佢哋好似唔使克服出去嗰一下，因为我觉得由搭地到离地嗰一下系惊嘅，真系。 系，咁当然啦，整个团队我就觉得都俾好多信心我哋嘅，即系当挑战者，我哋即系完全未试过呢个经验嘅时候咧，其实望到呢一班咁专业嘅人士个样子已经好大粒定心丸食咗咁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有信心嘅系佢有双重嘅保护啦。然后个摄影师同我讲咧，就话因为我哋而家用緊嗰個扣咧，係嗰啲工程用嘅扣，所以我都覺得應該係好安全嘅，大膽咁跳出去咁樣。 咁啊一跳咧就跳到去正式當日啦，即係上個星期日嘅時候啦。你係幾點鐘開跳㗎？ 我哋係十點半嘅， 係係由你 on the way 去現場嗰一個心情開始講起，好唔好啊？ 其實有少少驚會取消嘅，因為佢第一日過咗期啦，第二日我都一出門口嘅時候，我都問會唔會取消咗啊咁樣，咁費事出咗門口啊嘛。咁然後佢又冇講啲乜嘢，但我到咗之後就話啊會改喎，咁我又覺得好似都幾正常，因為我前一日咧係喺我屋企嗰度聽到呼呼聲，嗰啲風真係好勁，咁所以我都好擔心，其實會唔會係搞唔到？但係最後搞到嘅啫，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好感恩嘅。 係啊，其實咧當其時嗰個風險咧，除咗要擔心嗰個風啦，因為個風太強啦，咁所以頭嗰兩日都係取消咗改咗期嘅。咁然之後去到第三日，即係我哋正式下游嗰日咧，居民係因為一嚟啦嗰個安全繩嘅問題啦，打咗結啦。咁二嚟咧就係其實點解會咁擔心啲風咧？我哋都有啲參賽者佢哋就話其實有啲風唔緊要啊，吹下當舒服下啫咁。跟住啲工作人員就話俾我哋知，其實風咧係可以吹到你個人全個人係撞落去個玻璃外牆度啦。同埋最差咧嘅情況係點樣樣咧？可能啲風會吹到你條繩卡住咗喺樓層與樓層之間嗰一啲嘅玻璃嘅建築物當中，咁就變咗要拯救你咧係會好難嘅一件事。 我有 聽到有啲參賽者係話佢哋調繩都係翹住咗，所以落嚟嘅時候都會棘住咯。咁、但係我自己嗰個過程係好順利嘅。 係講下你嘅過程啊！ 其實我講話好順利，其實呢樓下嘅人睇到我都話我係好驚，因為佢見到我一開始嘅時候呢係一路停咗喺度好耐，但因為其實我哋係36樓呢落咗一層之後，我哋係有個攝影師喺嗰度嘅，咁所以呢我哋喺嗰度係會可能停3分鐘咁樣呢，咁就喺嗰度影相呀咁樣啦，之後係一路都好驚㗎，因為呢佢同我哋講呢係訓練嘅時候係可以踩住個玻璃咁樣一路行落嚟，但係完全踩唔到 嘅，掂唔到 嘅，即係咧佢係好似線住咁樣去啊，同溜冰差唔多咁樣啦。 我都覺得係原來係好滑噶，係唔會有嗰種踏地嘅感覺噶。 係啊，從來都冇踏過個地下，係咁樣掂嘅，好似偷雞咁樣掂一掂到，然後掂唔夠兩分鐘已經開始已經離開噶啦。 係啊， 咁所以咧離開嗰陣時我就有啲驚啦，因為佢冇同我講會旋轉噶嘛。咁原來係會旋轉噶喎，落到去嘅時候佢就同我講話唔係啊，這個是預咗你會旋轉的，他又沒有跟我們說，跟住我又很想試圖咁樣將佢轉翻去咁樣踩牆，因為我哋訓練嘅時候係喺度話要踩牆 啊嘛。 咁然後就試咗一次咧，又踩翻個牆啦，但係又轉翻去。跟住我諗，唉，都係唔好再咁樣喺度玩嚟玩去，因為後面都有參賽者等緊啊。跟住我就索性就轉過去啦。佢發現出邊嘅風景係好靚，跟住就唔驚啦。 都係嘅。當你轉到出去，唔係再望住自己嗰個外牆嘅倒影嘅時候咧，就望住呢個太古城嗰個嘅居民嘅屋企啦，其實係好開心嘅，呢個感覺係幾自在嘅。 係啊，同埋望到個海啦，跟住就望到會展啦，即係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即係喺咁高空望落去，我覺得你特別啲啦，因為你可以望到個神光第一線。 係啊，我真係覺得自己非常之幸運，因為我係當佢第一個。咁原來我之後咧，所有參賽者都要喺37樓開始，咁所以都好幸運地成為咗本年度啦唯一一個可以真係挑戰全場1000英尺參加人士啦，可以當係。其實咧，我自己去玩呢一件事咧，除咗希望可以幫到 Outbound 籌款之外咧，我都真係覺得喺一啲挑戰自己極限嘅經歷咧，係會一個令到自己很難忘的經驗，從而是告訴自己知你可以做到的事有多很多。你自己完成了這一次的挑戰之後的感想是怎樣呢？ 其實我落到嚟嘅時候，其實我有少少好感動，感動到想喊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過程就好似我自己做運動員嘅時候，即係一開始嘅時候係好驚，唔敢踏出第一步。但係當你踏出去嘅時候，其實嗰個離心力都係好強嘅。咁但係你點樣去克服佢，去面對中間遇到嘅困難呢？而一路落到去差唔多去到地面啦，就好似而家我退咗役之後啦。咁其實嗰、那個心情係有啲複雜嘅，因為你又好想繼續爬落去，但其實再爬落去嘅時候，其實都係會有嗰個高度啦，同埋其實你都會適應個高度嘅，即係有機會冇以前嗰種緊張啊，或者冇以前嗰種興奮嘅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嗰種複雜嘅心情，我諗喺嗰個遊繩落嚟嘅時候都會一路體驗到，跟住我就覺得。即係其實係一次好好嘅經歷，同埋即係俾我去總結翻自己咁多年嚟，其實即係有少少好似追求刺激感嘅嗰個過程，咁但係都係好開心、好感恩。 係，我都覺得係，尤其是咧透過譬如話唔同形式嘅一啲活動啦，去到幫一啲年青人咧，唔使個個都要挑戰60幾樓爬落嚟嘅，但係從一啲唔同喺挑戰你身體極限嘅一啲活動，就好多唔同嘅機會話俾你自己知，你以為做唔到嘅嘢，其實你做得到，令到你自己心理上面嗰個調整都真係可以做到更加遠嘅目標咯。 嗯， 其實青年一代係好需要好似李慧詩咁樣嘅 icon 嘅偶像，去真係俾啲好。嘅榜样，佢哋向你学习嘅，会唔会都有啲呼吁可以俾啲青年朋友向你学习多少少啊？ 我谂其实除咗青年朋友之外啦，即系我哋身体力行啦，即系希望可以帮到青年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帮手噶嘛，青年都可以帮翻青年手嘅，大家一齐去同行嘅，咁系最好嘅。咁如果大个啲嘅，如果有金钱嘅，咁当然就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是。 我哋社區共融嘅最關鍵嘅咯。 係啊，嗱，最後啦，我都抓住呢個機會啦，因為難得可以邀請到牛校女 Session 嚟到晨光第一線同我哋傾下偈咧。嗱，我自己就好關心青年朋友嘅，我覺得尤其是係近年睇到好多一啲唔係咁開心嘅消息，我都好希望更加多嘅年青人可以珍惜生命。其實喺珍惜生命當中，向運動員嗰一種嘅心理質素嘅學習咧，我覺得係相當之有用。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係點樣面對逆境或者挑戰㗎？ 我想其实最重要是认清自己的目标，因为很多时候我想青年因为要考试的缘故，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目标是人家给我的，我一定要去考好个试啊怎样。但是其实出到来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适应到要自己去找一个目标。所以我想青少年最重要的就是在读书的时候都去幻想一下究竟我第时会做些什么啦。其实就很希望他们可以真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啦，就去追寻一个真的他们觉得可以冲击自己的突破到自己的一个梦。 好，今次咧就完成咗我哋两个嘅一个同样嘅梦想啦，就完成咗呢一个油井下降嘅挑战啦。我居民佢哋话，如果我再搞嘅话咧，应该要隔一年啦，因为出年呢一个专业团队咧会去美国纽约嘅帝国大厦嗰度做同一件事。咁所以出年就应该未必嚟到香港。但系居民咧，佢哋再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想挑战 IFC。 是咩？真系噶！ 我嗰个梦想系大到可能咧，当你游紧落嚟嘅时候咧，栋大厦会打住你个名出嚟咯。 哦，都有，其实我有谂过系夜晚咯，即系夜晚嗰种感觉又好似又好唔同，好似蜘蛛侠咁样。 系嗬、如果再有机会，你会唔会再试啊？ 我会想再试，同埋其实我会好想有两个人，不过可能未必有呢个可能系。 啊，咁如果你可以请一位朋友同你一齐试，你会想请边个咧？ 梗系你啦！ 啊，好啊！再见啦，多谢晒 Sarah。 不知道大家发唔发现，古代帝王嘅宫殿，佢嘅建筑多数都系红墙黄瓦，而且喺道教嘅建筑入边都大多数采用呢一种颜色。究竟点解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原来是因为古代盛行五行的学说，在这种学说入面，黄色是代表中央的方位，中央是属土，土就是黄色了。而去到唐朝的时候，黄色就已经规定成为了皇室的色彩。去到宋代的时候，帝王的皇宫就开始采用黄色的琉璃瓦顶，而且一直沿袭下来。去到明清两代，明文规定了只有皇帝的宫室、陵墓建筑和奉旨兴建的寺庙才可以用黄色的琉璃瓦，其他建筑一律都是不可以善用的。至于为什么道教可以采用红墙黄瓦作为它的建筑样式，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道教重视有关。不怪得知古代皇帝的宫殿全部都是红墙黄瓦了。 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被众接受，将会活在巨宇天后，拖拖索索直到以后。執正最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次，爭咗好多次，新開張新開始，我解問多仗義，想爆台新生子，生鬼家得體開到正體體。 聽咗好多次個正字同埋個靚字，希望你今日呢所有嘢都係好正嘅，所有心情呢都係好靚嘅。不過呢今日天氣麻麻地呀，咁大致多雲呢，有一部分時間都有陽光嘅，25度嘅氣溫，相對濕度呢 66%。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有得升啊，升1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3点啦。港股点睇咧？港股啊，新加坡港股期指啊高水20点啦。咁啊，港股几时先好翻咧？我都喺度睇紧啊，同我把声一样，我把声几时先好翻咧？咁啊，可能都要啲时间啊吓。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呢个环节咧，请嚟运动公关邱益忠先生同我哋分享嘅。高顿早晨啦， 早晨，早晨， 早晨。上集咧，我哋都讲到啲，原来依家多咗人做健身咧，可能同个两性关系咧都有少少结连得上啊吓。OK， 咁啊，高顿，等你多讲少少啦。喂，如果我都想做运动公关，究竟点做咧？从何入手咧？因为身边都越嚟越多靓仔靓女嘅运动员啦、出现咗。你见香港啲运动员咧好 charming 噶、打篮球咧又有上嗰两集我请你啊。何以富啦，富仔哇又高大又靓仔，点搞啊？系咪先？即系个世界去玩晒啦，打波又咁叻咁样。咁啊，譬如游水运动员，我哋见到，譬如何诗蓓啦，都接好多唔同嘅广告啦。譬如早多几年，譬如欧海顺啦，哇戏都拍埋啦，系咪先 ？Stephanie 咁啊，好多喂杨文慧，我譬如睇 Center Stage。佢行 catwalk 添，大佬，即系全部都跨界别嘅，咁劲嘅。好啦，做运动公关或者做运动经理人，点入行嘅咧？喂，不如你又讲下好嘛？ 其实我入行就有少误打误撞嘅。当时咧，我系想做啲研究，系呢个运动行业系点样做嘅。 系 咁点知就即系见咗而家份工就系体适能学院嗰度。 你自己咧？咁你个本科系咪都系譬如读 PRM 咁样？即系我哋 Jupiter 个年代咧，通常都系读呢啲就做翻呢啲噶嘛，即系好 stereotype 噶嘛，系啦。 其实我系读新闻系嘅，咁。老實講 ，to be honest， 我係對公關呢個工作係唔認識嘅。咁點解會做公關呢？就係、喺我26、27歲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創業，包括做偵探啊、開火鍋店啊、做魔術師。咁、突然間就話：喂 ，Gordon， 你做個記者，一定識做記者會啦。咁其實我唔識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又冇好大嚿錢去請啲公關公司做，咁就話不如你收少少錢幫我做啦。咁我就覺得誒是但啦，我做唔到咪唔收錢咯。結果就發覺就我又開始中意做公關呢個行業啦。咁、就做咗。我想大概4至5年的 staff 公关之后就见到而家间学院请人，咁就有兴趣。我其实都是八卦想睇下点做嘅啫，点知一拍即合，因为嗰阵时学院就想请一个写专栏、中意做运动、有 outgoing 嘅人入去，咁啊咁啱入咗去啦。 咁嗰陣時係冇運動公關呢個字嘅香港。其實我諗我點解叫做健身界第一個呢，係因為香港冇人用呢個名字去形容自己嘅。 嗯。 但點解有呢個字出嚟呢？因為嗰陣時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啦，興嗰啲 hashtag， 叫你用一個 hashtag 去代表自己。咁我又唔夠大啫，200磅肥仔嗰陣時，我叫自己做健身公關，又好似同個外形唔係好似。 哦，200磅嗰陣時， 係嗰時。 咁你經歷咗啲乜嘢？突然間變翻依家咁樣嘅 失戀。 哦，失戀 去做 gym。 哦，睇嚟愛情真係可以令到人哋崩壞，或者愛情可以令到人哋 上進啦， 上進。哇，呢、這個 fit 翻好多㗎，真係 fit 翻好多啦。係咁跟住後屘咧，就發覺咁同埋你叫自己做健身公關，好似限制咗自己嗰、那個規別啊。咁後屘叫自己做運動公關啦，冇諗過咧。整咗个 hashtag 之后咧，系由幼稚园同学到大学同学到依几年识嘅朋友咧，谂起运动就揾你帮手。 OK， 咁就开始无啦啦咧就嚟电视台啊，电台就话：喂，哥头，我系想做运动环节，有冇靓仔靓女介绍啊？咁我又贪心啲嘅，点贪心咧？我就唔中意安排同一个人上镜嘅，我中意安排唔同人上镜，因为我怕闷啊，我自己怕闷啊，咁就变咗我做。 因为你自己都系读媒体出身， 系 啦， 我好怕。可能自己有即係叫做過度活躍症啦，我好怕做同一件事嘅。咁、後屘依七年做咗1200次訪問咧，我安排一間基本上都唔同人上鏡咯，亦都令到起碼有五六百個人上過鏡咯。係，咁呢個就係我其他工作， 亦都係推廣緊個運動文化。嗱，冇辦法嘅，呢個係緊局嚟，一定係靚仔靚女一定係最搶眼球嘅。即係你做媒體，我哋自己都係做媒體啊，咁啊，所以你話啊喺個拍攝嘅過程之中揾咗而。我一开始对运动冇热衷或者唔鍾意嘅，但透过呢啲嘅叫做偶像啦、我认识多咗呢样运动呢、其实係好事嚟嘅。我都识一两个剑击嘅运动员好靓女嘅、我都有 follow 佢 IG 咁样啦。咁、我都自己都睇佢、打剑或者睇佢日常嘅训练呢，我都开始了解到原来剑击系咁样。因为我哋成长年代就唔系个个有钱去学剑击㗎嘛。咁呢几年就剑击又攞牌又成。咁个个家长我Gordon 你有小朋友啦。我估你第时大个可能你啲家长嗰啲团体都喂 Gordon 啊有冇啲剑击老师介绍啊咁样好似个个都要学打剑㗎嘛。即系呢两三年系剑击年嚟㗎嘛香港。或者游水就年年都系㗎啦。系咪先，因为嗰啲学界嘅比赛呢游水呢好好气氛。其实呢我想讲呢，即系我同你都系呢啲传统嘅男校大啦、长大啦。我真系好想认真讲，其实一啲学界比赛呢系可以直跟一粒呢好嘅运动种子入去嘅、我记得呢九龙区嘅 Division One 呢、我学校嗰阵时系逼我哋呢有一两日呢系请假去帮到学校打气啊、游水喺九龙公园泳池。咁你啲人就攞晒啲鼓去啦。咁我估港岛区嘅游泳比赛嘅 Division One 呢都系咁样嘅。系好好气氛。啱唔啱啊，觉得。 啱啊，冇错。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绝对系可以将嗰个运动文化或者运动嘅热爱薪火相传传落下一代啦，系咪？ 其实运动产业我哋成日都话，究竟系运动有价值，个项目有价值，你先等资源落去啊，定系佢未有嘅时候你抌资源落去咯。 系啊。 其实我谂邻近国家日本啊，佢哋都你可以参考一下啦。其实佢哋真系做咗三十年嘅联赛。踢足球從來都唔勁啊嘛，打籃球都唔勁啊嘛，到今年已經成為世界強國咯，即 係 日本可以贏到德國4-1，即係依個係好，我哋喺漫畫先見到 啊，同埋真係漫畫好似神預言咁樣咯，即係你話喂舊時高橋洋一老師畫嘅嗰個漫畫，哇講到喂唔係話踢皇馬邊可能踢皇馬？九保健英咪就係踢緊，即係踢過啦，或者調翻轉啦，就喺西甲揾緊食咯。即係舊時我哋最一開始講緊笑緊，喂嗰陣時中田英秀、納卡塔仲係咩配老假啫？你而家唔係，你睇下意甲嘅賽場幾多日本嘅球員？調翻轉頭英超，你睇三千分，成隊波好似靠三千分揾食咁，成隊百禮頓，即係冇三千分，好似成隊唔識踢咁樣。咁你就諗下，即係嗰、那個叫做。我估呢个产业链真係要由政府再进一步去落实再推动。不过好嘅，我觉得有 give and take， 有 take 又有 give 咯。咁你而家见到啊有一个成果，就算我哋结果论都好啊，结果论我哋得到呢个结果，我哋咪可以再投放多啲落去咯。 所以成个产业我自己都话呢，即係我觉得运动公关同经理人呢好紧要，但係我哋香港本身读大学冇呢一科嘛，即係我自己心里都话啊有冇机会第时可以去大学教书，系培育多啲年轻人做运动公关呢？因为其实你個價值一定要有個人識做 marketing、branding 先幫到佢噶嘛。但係而家你諗下，例如我哋睇籃球聯賽買飛，其實唔係好貴，可能40蚊、60蚊一張。但係某啲冇咁精彩嘅賽事，佢係唔爆嘅，可能得兩成入座率。 係啊， 咁因為你都冇宣傳啊嘛。其實而家我哋睇籃球即係甲級聯賽消息咧，係睇一啲 非總會的一些 page 去看到，反而總會沒有做。那其實總會可以嘗試做這些。 我都真心覺得，同埋在個 My Face System 這個大家都講了很多年啦，怎樣去 upgrade 啦，是不是先？那再者就是喂，當我們看了這麼多年，喂，不要講 NBA 了， CBA 你中場都有些少少表演啊，送少少波衫，其实嗰啲系你有利成个篮球产业发展噶嘛，系咪先？即系譬如我入到场睇永隆咁样送条毛巾抌俾我，其实我攞到嗰条毛巾我就已经好开心。嗰条毛巾值几多钱？你可以喺个门票嗰度包埋咧，转嫁落去俾消费者噶嘛，佢 package 咁样做噶嘛。咁又点去可以做得好啲咧？嗱，呢個係問號嚟嘅，咁睇下有關方面點樣可以再進取、再 aggressive 啲啦。咁啊，期待往後再請 Gordon 啦，我哋運動公關邱力忠啦，上嚟多講少少啦。唔該曬 Gordon， 今日 thank you， 多謝你。 这么一刻地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了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复，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是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神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 O、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等我同你讲下全香港以至亚洲地区首只嘅专门投资沙特阿拉伯嘅股市 ETF， 琴日正式挂牌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喺上市仪式致辞嘅时候就指出啦，今次沙特 ETF 咧喺香港发行，俾到投资者知道香港决心建立新渠道联系沙特同埋中东嘅方向，强调今次咧只系合作嘅开始嚟嘅啫，期望未来继续促进两地资本流动同埋金融嘅联系，双方亦都会喺其他领域嗰度加强合作。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又嚟到啦。今日喺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阿昌。 早晨。 昌昌，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你好啊！7:35嘅时间咧，今天晚上有铿锵集、哦。 冇错啊，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一起去关心一下我哋香港咧嗰啲长期病患儿童嘅处境啊。咁啊。讲开小朋友咧，好多时我哋一谂啊，会谂到咧，佢哋都系天真烂漫啊，无忧无虑啊，成日会笑嘅。咁、但系呢啲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咧，佢好多就由佢出世嘅时候，或者佢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就即系为咗自己嘅健康就长期担忧啊。咁、啊，即系我佢哋成日出出入入医院啦，咁啊为咗自己条命仔去奋斗啦。嗱喺好多人眼中咧，即系。佢啲好多小朋友跑跑跳跳咧，對佢哋嚟講咧都係唔係容易嘅事嚟嘅。咁啊，但係咁，好多呢啲小朋友咧，就個身體即係雖然有好多嘅困難啦，但係佢哋冇俾自己嘅身體枷鎖而局限住。咁佢哋咧喺佢哋鬥志上面啦，喺佢哋處事態度上面咧，比好多同年齡嘅小朋友咧更加好嘅。咁啊，今晚嘅鏗鏘集咧，我哋就會專訪咗幾個呢啲咁嘅小朋友嘅例子，咁啊睇下咧。佢哋同佢哋嘅父母點樣喺呢啲困境中突破？咁另外亦都會咧從旁去睇下咧，喺佢哋治療同埋生活嘅壓力底下咧，呢一班嘅病童同佢哋照顧者，即係佢哋屋企人啊、爸爸媽媽啊等等啦，有啲乜嘢情緒嘅需要？咁佢哋又可以得到啲乜嘢支援？咁關心呢一方面嘅朋友咧，記得今晚7:35要留意鏗鏘集啊！ 係，其實我都知道咧，第一屆嘅兒科醫學會彭程奮進堅毅獎學金咧，啱啱舉行過嘅呢一個獎學金第一屆啦，當中有好多得獎嘅小朋友咧，就係長期病患嘅兒童嚟嘅。咁當其時呢一個頒獎禮咧，嘉明都喺在場。有梁朝伟做颁奖嘉宾啦，咁亦都真系访问咗好多得奖嘅小朋友咧，佢哋真系令你觉得系哇催泪到不得了。点解咧？佢哋非常之努力，去为自己嘅健康去有增长，但系同时之间咧攞到呢一个奖学金。嘅时候问佢，你会想点样用呢一笔嘅奖学金啊？我哋一般人会觉得啊，可能买零食啦，点话系想买翻啲佢自己想要咗好耐嘅礼物咧？ 系咯，心头好。 其中有一个佢竟然话，我想捐翻俾学校。 哇！ 因为学校对佢嘅支援好多。哇！ 好好啊！ 即刻攞纸巾、啊，我系要。 系啊，我都想攞纸巾啊，好感动啊呢、這个位。 系啊，所以真系透过铿锵集咧，可以更加了解更加多关于一啲真系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嘅心路历程，佢哋嘅照顾者。都真系好需要大家多啲支援， 系啊，亦都明白到生命同埋生活咧，其实系一啲都唔简单，更加要爱惜啊。 系， 10:30嘅时间，阿昌有其他节目、哦。 冇错，咁啊，去到今晚10:30咧，继续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了不起的决心》，咁啊，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咧。 衝出中國去到世界各地，咁啊睇下咧中國今時今日點樣幫助其他地方發展，咁啊有唔同嘅單元故事嘅，咁啊首先咧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塞爾維亞，咁啊早前咧全世界都有疫情嘅時候咧，咁啊中國嘅抗疫小組咧原來咧派咗一隊人去到塞爾維亞嗰度咧協助當地人去到抗疫啊，咁啊好成功啦。成功到點樣啊？好多抗疫小組嘅成員咧喺當地受訓啊！ 哇，咁犀利啊！ 係啦，咁啊，究竟佢哋點樣成功打咗呢一場抗疫戰咧？嗱，今晚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啦，另一個單元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尼泊爾啊。咁啊，去過尼泊爾旅行嘅朋友都好可能都知道咧，當地好多嗰啲神廟啊、古蹟啊咁樣噶嘛。咁啊，好多年前噶啦，好多咧都係日久失修啊。咁但係佢哋。嗰啲古蹟復修專家唔係好夠人嘅，咁中國咧派咗啲古蹟復修專家去幫助佢哋咧，去到將嗰啲神廟咧受損嘅地方還原啦，好似最初一樣。咁呢一啲手藝都係比較少見，咁即係想認識一下嘅朋友又亦都去睇下。最後啦，亦都會咧去到非洲肯亞。睇下中國有份興建嗰啲鐵路，點樣真係幫到當地人改善生活咁話嘅，咁啊有興趣朋友，咁啊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了不起的決心啊！ 鐵路都大把嘢睇啦，有鐵路嘅地方咧，通常都會見到嗰個位置咧係越嚟越見到嗰個繁榮嘅出現啦。因為你有鐵路，即係代表你嘅物資啊，各樣嘢咧可以更加便捷嘅方式就去到，唔需要下下就一車車車過去嘅話咧，就好似以前啦，我記得我細個喺呢個東鐵嘅位置都有見到好多豬啊！ 是 真係由內地嗰度就運落嚟嘅，每次見到嘅時候我就揞住個鼻啦， 離遠都聞到。 冇錯啦，但如果你諗下冇鐵路嘅幫忙嘅話咧，咁啊當其時有好多豬隻點落嚟香港，咁多供應俾香港咧，咁所以今次呢個情況就出現喺譬如非洲啦，咁到底點樣幫忙佢哋咧？大家今天晚上十點半鐘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了不起的決心》啦。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巴以冲突症结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迟迟无法实现独立建国的合法民族权利。他又说，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只有秉持共同安全理念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安全。翻嚟本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认为是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恶意污蔑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正当和合法目的，诋毁香港特区政府正当依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事实，粗暴干涉香港事务，严正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对香港特区的政治抹黑攻击和干涉香港事务。声明强调，若果美方一意孤行，借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破坏港美本应互惠互利的关系，最终会损害美国和它的企业利益。声明又说，特区政府在美国设立的三个经贸办将会继续无畏无惧，不偏不倚推广香港的独特优势，讲好香港故事。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早前通过的法案主要内容是，若果总统确认香港经贸办不符合在美国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香港经贸办将需要关闭，议案将会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英国诺丁汉市议会宣布，诺丁汉已经事实性破产，并且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第114条发布报告，意味诺丁汉将会停止法律规定的服务之外的所有支出。报告说，诺丁汉今年预算出现2300万英镑的缺口，主要原因是儿童保育和成人社会服务的需求增加，无家可归者的救济开支不断 断扩大。近年嚟嘅通胀亦都加剧财政问题。诺丁汉市政府同有关单位将会喺未来21日内召开特别会议，商讨破产后将要面临嘅问题同埋应对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9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66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0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92.2是升1.75元，腾讯控股319.6升2.6，阿里巴巴72.45跌2.5，友邦保险68.65跌5.5，盈富基金17.14升1仙，比亚迪股份209.6跌2.2，康方生物49.6跌5仙，建设银行4.5升2仙，中国平安36元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7.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9，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256点，跌64点。港金报19,0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06美元，卖出2,04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香港仔隧道过海咧，现时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翻红隧方向。是车多，咁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出稍为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沙田马场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新墟系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怡花园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系较为挤塞，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而屯門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咧車多噶，龍尾係接近屯門騎術學校。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 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就买呢件啦，几好啊！ 好赶时间咩？买嘢要格价噶嘛！ 你为咗呢件衫啊，浪费咗成个钟啦！ 哦，陪我行街，原来浪费你时间啦！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误解都有解决嘅方法嘅。 剧八三零公诉， 前天心诈骗集团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85%以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精准的网上数据，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 根据安妮的分析，莫非电骗集团的主脑老 A 真的不是前天心？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逢星期日凌晨1:00至2:00，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咁就写咗差唔多60-70首个短句，跟住你会发现有啲歌咧系好多人 like， 或者有啲人问，诶、哎、有冇全首啊咁样嘅，咁喺嗰啲歌咧上面咧，我就会再谂多少少，我可以点样 develop 嗰首歌，有冇啲咩 message 可以再深入啲去到透过音乐表达，再变成一个 complete 嘅作品咯，咁样。 今集有只弹吉他手卢家俊 Luca 剖析佢嘅音乐关系。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四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成这位活活泼泼学生 look 等你好耐了。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Seno 固定烟 声音版，星期五6: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0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点称呼你呢？ 阿玲， 系咪阿玲啊？阿玲 ，hello， 早晨早晨，系啊，早晨早晨。咦，可能我哋要再次接通一次、啊。 唔、 哦、 紧要、啊，我哋打多一次俾阿玲啦。 系啊， 趁住呢个时候又讲一讲今日嘅天气啊。今日似乎又好似冇寻日咁凉、啊嗯。今日咧现时嘅室外气温25度啦，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都有27度嘅。不过都系咁啦，带翻件薄外套出街比较稳阵啲吓。 冇错啊，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咁样噶啦。不过咧，我都病好翻啦，把声咧逐渐康复。听翻你电话先啦，阿玲早晨， 阿玲早晨， 早晨， 香港第一次。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哇，好多人生日，朋友啊，家人啊， 系，请讲， 嗯，逐啲逐啲讲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啊？嗯， 好啊，嗱，我嘅， 嗯，系边位 ？Hello， 喂， 曾连志。 可能电话收得不是很好啊，刚才已经接驳过一次，你慢慢再讲啊，吓，好唔好啊，阿玲？嗯， 好啊，嗯，听唔听到？ 系听到。 好，由头讲过，系啦，边位开始？ 我儿孙孙言志， 系， 跟住就梁俊杰， 系， 黎咏彤， 系， 蔡咏彤，蔡咏彤啊，唔好意思， 好， 系， 跟住我侄孙就阿柏宇啦。 柏宇， 跟住我家姐就阿青，跟住我四家姐阿芬，跟住就我侄女阿思，跟住阿 佢先生阿东啦，跟住就我今日我好朋友嘅张琪今日生日， 系， 就系今日。 哇，十一个名额、啊，你用咗， 仲有啊， 仲有， 哇，好厉害、啊，继续， 仲有我侄女家弟，啊，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我唔写咁多，其实总之十一月十二日嘅好朋友屋企人个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 哇，好开心啊！真系感受到嗰种咧， yeah. 全部都系咁多喺翻呢一附近生日嘅朋友，都应该会一齐见面，见得比较密呢轮。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又同嗰啲嗰个朋友阿琪一齐庆祝生日啦，同佢哋人妈一齐去食饭啦，咁样啊。其实琴日就系我29号嘅我嘅侄孙生日嘅， 系吓。 侄孙啊，侄孙都系好细个定还是好大个啦？我想问一下， 大个啦，13岁 啦。哦， 13岁对于我哋嚟讲都好细个啫。 系啊， 系啊。不过佢就觉得自己好大个啦。 嚟讲要大个噶啦， 大个仔啦，13岁咁 正式踏入青春期啦嘛，13岁。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睇住佢大个。 系咁啊！哇，咁多人生日一路食生日饭就食到冬至噶啦，啱唔啱啊？ 十二月都繼續係咁食飯啦， 係咪啊？ 一路食就食到冬至，跟住冬至又一次過出嚟再食， 一月啦，一月啊，一直打後都係啊。 跟住話咁快又過農曆新年啦， 嗱可以預祝埋我自己1月5日生日，我唔知打唔打到電話。 生日快樂啊！ 生日快樂啊！同你講定預祝啊！ 系啊，預咗自己先啦。 系啦，咁啊，有冇成日都系呢排啦，咁啊食好多饭啦，有冇啲特别嘅庆祝活动啊？除咗食饭之外，出去玩一下咁样。 有啊，有啊。 去边度玩啊？ 预备自己生日去旅行咯，预备就安排噶啦。 啊，去边度啊？ 去谂住去玩一下几日先咯。 哦，几日嘅短 trip。 系啦，因为之前11月嗰阵时钟就去咗一个好长嘅假期。 嗯。 所以就好开心翻嚟。 去咗边度玩啊？长假期。 台湾。 哦，正啦，系啊。 去咗10日咯，好开心啊，真系。 饮饮食食咁又一 day 啦， 系 咪 啊？ 嗰度。 系啊，好悠闲，咁就过完12日啦，几开心啊！ 系啊， 真系翻嚟啊！ 咁你又唔系你翻嚟都要日日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虽然喺台湾地区 都有。 有听我哋系咪？系 啊， 非常好 啊！ 我哋线上有得重播，同埋有得听。多谢你支持我哋，好唔好啊？嗯， 听咗好耐噶啦， 系咪啊？ 成日打话嚟，差唔多年年我都有，即系有人生我就打嚟噶啦。我成日都有打嚟噶，都系打唔到咋。 今年就到你啦，打到啦， 缘分又到啦。 好，咁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你头先讲过所有嘅朋友仔、亲戚一齐生日快乐啦。嗱，呢只歌咧就好甜嘅，因为个歌名。都有个甜字喎，拣咗边只歌啊？ 甜蜜蜜 系啦，甜蜜蜜， 甜蜜蜜， 好， 好啦，多谢你电话咧，一齐听歌啦， 拜拜， 拜 拜。 在哪里？在哪里？ 甜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水饺咧系我其中一种几中意食嘅食物嚟嘅。 好啊， 咁啊，除咗自己包之外咧。其中一種懶人嘅食法啦，梗係買現成嘅，即係 冰格嗰啲係嘛？ 冰格嗰啲，跟住翻屋企就咁抌落個水嗰度，咧淥熟佢啦，烚熟佢就食得啦咁樣。咁但係仲有另外一種咧，都係貨懶人，而且都幾好食嘅食法嚟嘅。咁、但係有少少熱氣啊嚇。好啦，咁呢個做法咧非常之簡單，咁都係買嗰啲冰格嗰啲水餃就得啦。牌子你自己決定，或者你中意幫襯啲小店嘅，又得。 小店都大排長龍喎，有陣時有啲。街市咧，依家多咗好多專包雲吞啊、水餃嗰啲店啊， 我都成日買嘅，因為我全家都勁中意食水餃。 係啊，會唔會包啊？你哋 包就唔會啦，但我有包過咁解啫。 依家咧好多香港人都當咗，譬如水餃啊、雲吞呢啲咧，當主要糧食。 係啊，北方人咁樣嘛。 係啊，係啊， 係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包水餃，當然啦，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包水餃神器嘅。 嗯， 有啲真係幾蚊嘅，幾蚊就好似一個盒仔咁樣夾落去啦。 哦， 咁你買嗰啲雲吞或者水餃皮，跟住你自己又係放啲料中間，跟住一冚埋佢，一合埋佢，跟住佢就係㗎啦，係啦。咁但係係啦，包得靚唔靚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會少嗰啲工序，或者少嗰啲工價，咁都係 少咗份愛喺入邊啊。 個個嗰個輪咧，個 pattern 都係一樣，有啲人會嫌棄呢樣嘢，但我又覺得如果for 小朋友想佢開始自己整下嘢食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咁有啲咧坊間我見過啊，包水餃嘅超級神器咧，就價錢就貴啲噶啦，即係去到三四位數字嗰啲咧。 咁貴 係啊，因為佢真係擺咗一炸皮落去咧，同埋擺咗一炸料落去咧，佢幫你包嘅。 哦， 係啊，咁啊又 係好似工廠咁噶 咯。係啦，你睇住佢咯，即係煮飯仔，但係你睇住佢，佢就噴啲水餃出嚟。咁啊！但系佢啲功夫就都系见仁见智啦，有阵时会散下咁样，呢啲都少不免噶啦， 都系会爆开嘅。 咁梗系啦。好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唔谂嗰啲啦。我哋今日主要咧就喺嗰啲冰柜入边咧，就先揾咗啲水饺出嚟先。 好， 咁好简单，唔使淥熟佢嘅，冇错，我就系要佢冰住咁嘅样。 哦， 咁啊，先咧就将嗰个冰嘅一炸嘅水饺啦，放咗落个镬嗰度先。 系， 咁个镬咧就整热佢。 系。 整熱咗佢之後咧，你就落一炸油，記住一炸，因為本身咧嗰個水餃咧都已經係冰咗啦，咁即係佢表面其實當你一預熱嘅時候，佢就會出水，係啦。咁我哋所以我哋要用嗰啲油咧，就最好就鋪平咗嗰個底，所以話點解會油份會比較上多啊？好啦，鋪平咗個底之後咧，咁你就發覺嗰個嘅水餃煎嘅時間咧，有少少已經似係鍋貼啦。咁大家就開始 get 到啦。好啦，咁你煎到咁上下，佢收咗啲油嘅時候咧，即係啲嗰啲水餃已經索曬啲油咧。你喺呢個時候就喺沿住側邊，先落一浸水先，跟住再喺中間就落多少少水，跟住佢就會有少少就浸住咗，未係蒸氣住。咁你就等佢一水滾嘅時候就冚落去，就冚蓋。咁你就個底咧，同埋即係個底原本你係諗住淨係落油佢會窿啦。唔係啊，你加翻水落去咧，跟住啲。嗰啲面粉係又漲翻咯，跟住你就冚埋個蓋咧，就好似船仔所講啦。嗰啲蒸汽咧就喺個 pan 入邊就做咗個內循環，咁啊如此就將佢轉咗做中火啦，大概等佢八分鐘左右。跟住拎上嚟嘅時間咧，你就可以譬如落下啲落另外一個最主要嘅材咧就係落雞蛋。咁雞蛋咧我就預備咗四五六隻啦，咁啊隨你喜歡，我啊中意多啲嘅，我話不如北斗七星我就食七隻，係啦，攞七隻雞蛋咧就又好似頭先落水咁樣。 圍住個 pan 側邊， 出邊先 係落一紮雞蛋、嗯、蛋漿，跟住再喺中間再落，咁你就發覺咧，然之後你再等到佢大概分零鐘咧，嗰啲嘅水餃或者你叫佢其實煎鍋貼添啦，就會黐住咗啲蛋漿嘅，咁啊形成咗就好似煎雞蛋黐住咗啲水餃咁樣。好啦，你再煎到一陣間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成餅嘢咧攞個鏟咧，就連埋呢個蛋啦，同埋呢個水餃咧一嘢咧就鏟咗上嚟、 嗯， 就放喺個碟上面嘅， 就成嚿 pizza 咁。 冇錯，成個 pizza 咁樣嘅，跟住你就可以落啲譬如芝麻啊、紅椒絲啊，你自己中意啦。 係， 跟住你食嘅時候咧，呢、這個食法都得意。你可以直接攞隻手咧，就攞住嗰個水餃嗰個皮啊，冇材料嗰個皮咧，特別厚嗰個皮咧，拎、上嚟，咁你就變咗淨係得雞蛋同埋呢個水餃，咁你拎住咗佢咧，就成隻擺入口啦。咁啊又唔使解凍，又唔使剩，因為你成個過程由呢個冰鮮開始咧，咁啊整，咁所以都係for啲懶人嘅煎炸食物啊，相當之唔錯嚇。 幾好喎、啊！大家可以趁住今日啊禮拜四啦，即係差唔多你一個禮拜去到中間咧 hea 啲噶嘛，啲飲食係啊， 想放肆一下仔咁咯。 係啊，咁啊試下小白呢個烹調方法啦。 冚蓋嗰下可以叫小朋友冚蓋。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今日讲下点样玩呢一个叫做花束啊。鮮花咁，因為咧我有玩過兩款，一款咧就係嗰啲永生花咧，係啦。咁嗰陣時就因為我真係純粹去咗一間永生花嘅花店打工， 係 咁就專去幫佢咧揾，即係佢哋嗰啲花瓣咧一開始係嗰啲乾咗噶啦，咁、然後我就要揾鐵線咧每一扎咁樣扎翻曬佢， 係 最後咩就扎完之後就可以變一束嘅永生花啦、 哦。我有去過嗰啲永生花嗰啲 workshop 咧，嗰陣時係整咩咧就整一支筆，嗰、支筆仲喺我屋企噶，咁嗰支筆咧就普通一支筆啦，但系佢入边会注入咗啲液体喺个筆尾嗰个位咧，长少少嘅，跟住就将啲花咧就沿住嗰啲液体咧就咁摄入去，摄咗几朵花咁样嘅，咁你就啲花就永远就浸喺嗰个液体入边，咁又好似好靓啊咁样，咁又都得意嘅，咁支筆而家都仲喺度，都仲系好靓，不过冇人用咯，可惜。 哦，太靓啦，因为 系啦， 我见过有啲永生花咧又会做好多唔同嘅造型，有啲又变红仔，有啲又变 绿 色 啊， 其实都几贵嘅，有出去买 系咯， 几百蚊咁样咯。但都真係 keep 得好耐嘅。 keep 好耐，因为佢特登整过㗎嘛。 譬如屋企嗰啲呢，你摆到呢又唔使淋水又唔使剩呢，好似几好㗎嘛。 但冰乾係佢唔係假㗎嘛，佢係真㗎嘛。 係 啦、所以你就会觉得好似所谓呢一个风水上又几好咁样啦。实际上女仔都係鍾意靓嘢㗎嘛。 点解风水上好？因为假花係假桃花。 係呀，假花係唔好㗎，通常都係 话。 係咪业缘。 嗱，我唔知道，但系咧，通常真系全部人都话唔好摆假花喺屋企噶嘛，买都要买真花噶嘛。 哦， 系啊，咁我自己 传统系咁样讲， 系啦，系咁讲，我唔知道原因系咩啦，系啦。咁但系我最近咧玩一个 workshop 咧，佢就呢一个就唔系嗰啲永生花，佢真系一个真嘅鲜花嚟，但系咧就教我点样整一个花束， 嗯， 即系咧我本身谂住技术含量应该好高啦，因为你起码谂啊唔同嘅花，我要点样配搭？ 点样衬色？ 点样衬色先靓？好彩佢帮我衬埋，系啦， 所有材料备用噶啦，烹调节目咁样样。 冇错啦，我嘅目的就系整到佢个造型靓啲咁样。嗱、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几种，我净系觉得好襟摆，我都摆咗个几礼拜未谢嘅花、 嗯。 第一种咧系腊梅。 嗯， 腊梅咧系好细朵嘅， 腊梅啊， 系啊，腊梅，佢、咧又有白，有啲系白色。 咁似隔篱街嗰啲妹妹嗰啲名嘅腊梅。 咩咩隔篱街有啲妹妹啊？ 你继续讲， 唔嘅系啦。咁嗰种腊梅咧系可以摆好耐嘅，到而家佢都 keep on 系开花。同埋我自己觉得佢系细细朵，有佢系比满天星大少少嘅。 嗯， 系啦。咁但系好靓啦。 系。 另外一款咧就系桔梗。 哦， 系啦，桔梗咧，我咧最后尾，我喺嗰阵时就整咗系橙色嘅、 嗯， 最近咧喺街市买多棵系紫色嘅，摆埋一齐，系劲夹咯。 紫色嗰个系咪染翻嚟定系点样？ 哇！呢、這个真系好好嘅问题。 我请唔请阿花？ 呢、這个真系唔 即系 花系我完全唔会理解嘅领域嚟噶。 神光咧，朝头早星期三咪有 KOL， 我哋花艺师嘛。咁我有阵时同佢倾开偈咧，佢话其实好多花咧都系染翻嚟嘅，嗰啲颜色啊染翻嚟。 尤其是喺农历新年行花市 嘅 时候咧，就会见得到有啲唔同嘅颜色，系菊花啦， 系啦，玫瑰都有好多唔同嘅 银柳啦嗰啲咧，其实全部你睇佢浸住嗰啲水就知道究竟佢系咪染色花咯。 但有啲其实 都睇得出，因為啲色係幾假嘅，我覺得有時染出嚟係咪啊？熒 光藍色嗰啲， 熒光藍嘅滿天星，一睇就知係假。所以我自己通常就係買白色多咯。 嗯，咁但係我想話呢啲襟擺嘅花都可以好好咁樣照料，都擺到一個禮拜到啦，應該 係佢就有教嘅嗰、那個 workshop 嗰啲人，佢就教啦、嗯、啊，如果咧你勤力啲就每日換水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有即係有花，你最好每一日啊，即係每個禮拜應該咁講，就剪一 cm。 每個禮拜剪一 cm， 係啦，就會 keep 得最多啦。一個禮拜剪一 cm，、哦、然後每日換水。咁我呢啲懶到爆炸嘅人，梗係唔會啦。咁、嗯、我就每日同佢讚佢靚咯。 係啊，係㗎，同佢傾下偈都好㗎。 係啊，每日讚佢靚咧，係真係有實驗話啲花係會生得靚啲。 係，同埋播音樂俾佢聽啊嘛。係 咯，哦，係啊。 哦，可能都關事啊，唔知聽咩歌咧？係、嗯、咪聽 MC 張天賦㗎？依家啲花最流行係聽咩啊、哦？我想問。 而家聽靚 靚靚靚靚咯， 靚靚靚 Twins 係嘛？ 越生越靚咯，咁咪會係嘛？ 係都係嗰句啦，唔好再問我有冇 Twins 嘅演唱會飛，係啦。阿 Sa 張學友嘅演唱會 自己都冇嘅，係啊，學友都冇自己嘅演唱會飛嘅，係啦，千祈唔好再問我哋啦，啊，唔該曬，因為咧，依家所有演唱會飛咧都係好難買 嘅，一票難求啊， 係，我都想做歌手啊，可能咧，如果我而家出道咧，可能我開演唱會都買唔到飛， 唔好話演唱會飛嗱，今個週末咧又。西九嗰边又有演唱会，然之后中环海滨又有演唱会，今晚喺尖沙咀嘅星光大道又有一坛好大坛嘅一个 show， 呢啲都真系 佢 咩会 唔 会 rap 嘅？我想问依家仲 佢而家就好少咪前出现啦，最多都系 featuring 有一首少少可能。 咁 Kanye West 系咪嚟香港嘅？我想问。 唔知、啊， 全部你都知道嘅。 人哋叫 话 Yay 啊， 系咯、 啊，唔、oh, 叫 Kanye West， 人哋叫阿 Yay。 哦哦， 但今晚系咪真有 Kim Kardashian 咧？有冇 Rihanna 咧？ 系啊，唔知啦吓。